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全球最大社交网站 Facebook 与互联网公司雅虎就专利权官司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将容许互相使用各自的专利技术，亦会合组广告联盟，协议并不涉及金钱交易。雅虎在3月首先入禀法院，控告 Facebook 侵犯他们的广告、私隐和社交网络专利权。 Facebook 亦在4月初采取法律行动反控雅虎。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柬埔寨卫生部对当地的致命疾病进行了初步调查，显示大部分患者有发烧以及呼吸和神经系统症状，但致病原因仍未能确认。世卫话，4月至到本月5号接受当地医院治疗的74名病人之中，57人有上述症状，其中56人死亡。世卫又话，病人样本对 H5N1 禽流感以及其他流感病毒、SARS 等都呈阴性反应，病原体仲有待确认。世卫话，大多数患者年龄在3岁以下，大部分来自柬埔寨南部和中部，很多患病儿童在入院之后24小时之内死亡。美股全线低收，三个主要指数都跌大约 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772点，跌12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37点，跌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54点，跌12点，欧洲股市亦下跌，法国和德国股市都下跌大约 2%。 体育消息，美国的梅利英国的梅利晋级温布顿男单决赛，将与瑞士的费德纳争夺锦标。梅利在四强以盘数3-1淘汰法国的桑加，他是74年以来首位打入温布顿决赛的英国男子球手。六届冠军费德纳较早之前亦以盘数3-1击败卫冕的头号种子祖高域，率先进入决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有几阵骤雨，早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94%。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大班，我支持你噶， 我呢家朝头早真系挺唔住，一定要听你哋啊！ 绝对多谢， 好啊，好听、啊， 好多谢啊！大班咧，俾我哋有一个平台啊， 支持我哋得，买多心机帮我排得噶啦。 大班郑经汉、林旭华开咗麦啦。想听仲未买机？ 快啲去全线 Panasonic Linky Tanky 人气电器店，以超低价180元购买原价280元嘅 DB348 数码三机啦！快啲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手足口病可以透过患者嘅口水、鼻涕同排泄物传染俾小朋友。记住勤洗手，唔好共用毛巾。万一染病，千祈唔好翻学或者去泳池。仲要保持空气流通，清洁卫生。详情可致电卫生署热线2833-0111，或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新婚启示， 新娘出门前爸爸妈妈俾咗对额， 去到男家嘅时候咧，啲亲友都会送额啊，老爷奶奶都会送额啊，咁样。咁好啦，到回门啦，譬如话有啲客人话，我妈咪叫我回门着翻套褂，咁啊，我听咗知啦。咁其实妈咪想佢着翻套褂，就唔好除金器，睇下男家有几多金器俾佢，等个女入门嘅时候架架细细。 我中意你呢样嘢啊，我识啦， 分分钟需要美。全港唯一首个摆明居马谈婚论嫁的节目，周末周日晚上8:30至11:00，在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短信。 数码收音机的相关资料。传统 FM 广播，当信号接收较弱的时候，听众会听到沙沙声的杂音，但仍然可以听到一定的节目内容。但是在数码声音广播入面，当信号接收太弱的时候，听众是会听不到任何节目内容，兼且是不会听到任何杂音。这些就是数码广播的特性。因此听众完全收听不到节目和声音的时候，未必表示你的数码收音机出现故障。听众可以透过将收音机放在室内较近窗边的地方，和将收音机的天线拉直，来改善室内的接收。为了提高听众对信号接收的认识，当局已经在 DAB 的专题网页上载 DAB 接收小贴士和相关的教育短片。有兴趣人士可以登入 digitalradio.gov.hk。 专业人士完成工作的时候，可能有一次过回应。 保委派认可资格的人士进行拆除，我向公众致歉。 冇诚信嘅人咧，凡系一个领袖嘅工作咧，佢都做唔到嘅。 如果只系二拣一，我会毫无疑问辞去行政会议嘅职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涵、刘世良。 早晨，早晨啊！直播 早晨，早晨。 而家仲有老总喺度吓， 又到周末啦，咁啊， 阿李锦鸿。咁我哋今日咧就有个贵宾嘅，呢个贵宾非同小可啦。呢个就系梁振英选举办嘅主席 大将啊，梁营大将， 梁营大将啦。将阿梁振英咧送咗入去礼宾府嘅呢个就叫做张振远。 大班，你知唔知？我识咗佢好多年。 咁你识佢耐过我啦，我都识佢好耐啦，我都。 你喺咩咩嘅喺中策组嘅，中策组佢喺中策组嘅时候，即系顾宇德嘅年代。佢都系我顾宇德嘅年代，你记得？系啦，1992年。 因为当年有三个咧全职顾问咧系薛康文嘅，即系嗰阵时咧就揾咗嗱，我记忆上有三个啦，一个就张振远，一个咧就郑海泉，一个咧就系 张永林都。 我系张永林嗰个。唔系，佢话张永林话俾你听咩嗰个？张永林就好过瘾嘅啦，呢、這个笑话又系。张永林咧有一日咧就走去食饭，走去酒楼啊，加入嗰啲地踎嗰啲啦，即系与民同乐啦。咁啊，伙计埋嚟问佢：先生你要咩啊？佢张永林咧就要管叉鸡饭，跟住伙计望下呢条四眼佬。我问你要乜啊？张永林要乜关我乜事啊？ 呢个就佢哋好少听张永林嘅 呢个就系 讲嘢方法。 嗱，佢喺港台做节目都系噶，不停话张永林话乜，张永林话乜，咁你就以为咧嗰个唔系张永林啊？即系 引述，引述边人啊？ 系边人吓？系变咗引述一个叫张永林嘅。 佢郑京汉话乜，郑京话乜咯？ 咪当年咧，人哋以为我黐咗线啊！ 不相对刚才讲到， 当年嗰三个 咧，即系中咗三个大将， 即系我记得呢三个， 相对 张 振远嗰个比较低调好多啊。相对于其他人会冇， 当年都未成名啊嘛。 系咯，相对应该就系喺美资嘅， 系咪 Kings 啊嘛？ 系咪 Kings？ 佢嗰阵时系 Kings 嘅顾问啊嘛。 系系。 明日之星嚟嘅， 明日之星，但系因为肥胖都真系韬光养晦啊！佢嗰时唔系好老锋芒。 当年入到呢个中策组咧，喺呢个港英年代咧，好巴闭噶， 系咯， 呢个 fast track 嚟噶， 唔同而家。 即系话俾你听咧，就系可以一飞冲天嘅台阶嚟噶。 大班，你知唔知嗰阵时咧，肥胖年代嘅中策组嘅顾问咧，系有民建联嘅总干事喺度嘅，就系郑艾伦女士。 即系同阿 Barry， 即系同阿张振远同一时间喺度嘅， 咁即系就四个啦，咁起码。 所以你可想而知嗰阵时，其实 个 份量 几重， 同埋咧嗰个角色系啲乜嘢？ 啊，同埋嗰个角色背后代表嗰种嘅意识形态，或者代表一种咁嘅声音吓，呢个都系一个好特别嘅。 真系收风咧，所以佢 系啦，真系收到，真系收到嘅。呢个就系好以前嘅用人之道喺度。 你话呢个顾宇德就系 MI 五型 MI 六噶嘛？ 系咯。 系嘛六啊， 魔僧啊嘛叫做 魔僧啊嘛，咁问题就话当年真系咧嗱，唔怕得罪你啊，陈老细， 咁佢班数比我哋高好多。 当年咧，你谂到啦，当年阿郑海泉仲喺汇丰银行做分析员嘅，服侍紧大班，那个真系大班嘅，收尾佢做咗大班，大家都知噶啦。 咁嗰陣時啊，我係呢個叫張永林，嗰張永林呢就係喺國泰做總經理嘅。但係國泰總經理係好多個嘅、 嗯。 即係佢國泰嘅 GM 呢係唔同，係部門主管嚟嘅。 即係都係泰國系統。 即係同一間公司唔同嘅，唔係係部門主管，係國泰裏面唔同嘅部門都有 GM 嘅。就唔係話一間公司一個 GM 嗰啲 GM 啊。OK， 咁所以咧，當年咧佢就喺國泰做嘅，收尾做咗 大銀行嘅研究部嘅主管，涉翻過嚟嘅。 啊，收尾咧佢就做咗呢、這個啊，大家知啦，啊 HT 即係香港電信啊 ，HKT 啊，嘅大班啦。嗱，咁、 嗯、 大家都知而家張振遠點樣巴閉㗎啦。嗱，張振遠跟住咧啊，就喺商界發展啦。咁跟住而家就係行政會議成員啦。啊，梁振英班子裏面嘅。啊，最有影響力， 同埋真係 隻手可熱嘅人物嗱，所以一陣喺九點鐘咧，其實我哋介紹緊佢嘅， 應該係水平比較好嘅一個， 即係真係，即係你用句咩，容中搞搞好咩好咯，即係相對嚟講係比較係傑出同埋一個係有份量。 咁而家喺呢個梁振英班子裏面嘅行政會咧，最高班就係佢同阿李國章噶啦， 唔係范蕉咩？ 范蕉嘅唔系咧，哈佛嘅喂，一个中大校长嗱，你唔好理你中唔中意李国章。 范蕉都好似去过哈佛噶， 去过冇用，啲政府保送，啲人真系哈佛。 去过 Kennedy School 人哋啊，我讲啊， 李国章 唔系李国章，我讲啊，张振远哈佛，跟住 McKinsey， 大佬大家都知 McKinsey 几巴闭噶啦。 个历练唔同嘅系啦，即系你罗范，毕竟系个公务员系统，啲你咁嘅人咧。即系你喺中环咧碰到好多噶， 嗯， 但系咧政府保送去啫嘛，你做内啲会保送你去嘅乜？你而家港英年代就系去哈佛啊，去剑桥嗰啲，你而家就去 清华， 而家清华啊嘛， 指定动作嚟噶， 而家都有去哈佛， 都有， 而家都有，系 啦。 咁另外咧就或者最高班啊，李国章唔使讲啦，剑桥大佬大国手啊，嗱，即系讲学历啊，讲。讲出身啊，佢最巴闭嘅 中大校长已经， 其他嗰啲咧就真系垃圾嚟嘅，唔系讲笑啊！你话李慧琼真系做立法会嘅料都未到啊，都未到，佢系靠啊民建联嘅啫。嗱，呢个叫佢出嚟单打独斗啊，即系单以直摊表仔咧，佢一定选唔到啊！佢嗰张系铁票嚟嘅啫嘛，佢仲系区议会嘅。喂，一个 超级议席啊，佢参选啊， 选超级议席，佢谂住超级议席，佢谂住选超级议席 数啊， 系啦， 仲系区议员质素嚟。 但佢就系啊曾玉成嘅外将嚟嘅，重点栽培， 重点栽培系正在年青啦，亦都系个各方面嗰个。 嗱，林粉强嗰啲咧唔怕得罪佢啦，三流分析员，即系喺大行嘅做咧分析香港楼市嘅，不过佢叻仔，佢自己炒埋楼。嗱咁呢个时势最 好，楼市大好友。 咁所以佢而家咧就话佢做咗行会之后咧，佢唔再买楼咧几年。但如果咁讲咧，就要谂清楚讲嘅嘢 ，depth 下先。 其他人会点先？ 第一唔系，第一佢系真系因为做行会有利益冲突唔去买楼咧。嗱呢个屁嚟嘅，放屁呢、這个屁话。啊，嗰位刘世良写嗰本书叫屁话。yes， 喂。冇利益冲突嘅，你申报就得嘅，而且 唔 系佢如果倒翻转头咧，即系话呢个三流分析员话俾你听咧，个楼市唔好啊，可能佢唔 系你咁样讲嗰阵时，咁你其他行会嘅同事又点咧？ 啊，行会同事买楼好大镬， 唔系咯？其他就变咗你上咗个道德高地，其他就好大镬噶，真系。 咁仲有嗰个张志刚咧，唉，巴闭啦！而家阿李锦鸿，你真系湿书啊！你系全香港我认识嘅咧，即系我记忆所及啊！当年我喺星岛，你喺星岛咧，全香港最年轻嘅嗰时嘅总编辑，你系当年一份全香港最畅销嘅晚报，星岛晚报当年卖18万份嘅，好巴闭嘅大佬。阿李锦鸿当年就系总编辑，我 同阿张振远啊，同阿张志刚有渊源啊， 冇，佢系我哋系讲紧80年代，喂80年代已经系总编辑啦。呢个星岛晚报你要讲少啊， 嗰时张志刚好似应该读紧 张志刚。喂，行埋一边啦、啊！ 佢读人类学嘅好似， 可能就去揾下老总 Velo 嘅就吓，但系大佬俾个难我啫，可能 未冒出冒出什么人嚟，都未到。 就佢当年起家咧，就系写咗一本书，就系帮阿董建华85000平反。咁就出版咗嗰本书之后， 即系 讲 张 仲用嘅。 张志刚特别喺嗰个时候咧，系冇人系企喺嗰边讲嘢 嘅。系啊，冇人 喺一边到嗱，所以你嗱呢、這个就系嗰个嘅你识得走位啦。当大家企晒喺边嘅时候咧，嗰边冇人企，你企嗰边嘅时候咧，你就成为当中最突出嘅声音 嘅对冲啊！ 好多人系咁噶，你知唔知六四八九六四之后咧？ 你如果肯上去 上去同 北京 握手， 同李鹏握手，你即刻发得噶啦。嗱，有一个叫做罗德成咯，阿翻鬼咯，阿翻鬼罗德成咪即刻攞咗$80,000去搞咗本杂志咯 ，Window 系啦，记得 $80,000俾我搞好过啦，$80,000。 但有啲同佢握完手玩完嘅，马卓安， 咪唔翻鬼都唔好讲啊，讲香港人。 但当时国际上系咁，边个最早去同北京系最好咁啊？嗰、那个 玩 关系好啊，有啲啊。 所以啊，呢、這个张志刚咧，就因为点解爬逆水咧？即系等于好多人咧，嗱，今日唔讲啊，今日当然识时务啲人，全部大部分啦、啊，都有啲好多人有原则嘅。即系等于而家你人涌入去入民建联一样咯。喂，你个醒嘅，好似李慧琼，好似阿 Greg So 阿苏锦良嗰啲咁，喺加拿大翻嚟律师啊，走入去民建联，惊为天人啊，大佬！哇，因为佢哋嗰班全部仲系啊工会领袖，着夏威老夏威夷恤啊，立光个头嗰啲人， 唔系因为 嗰阵时谭耀宗咁样， 你记唔记得大班2003年嗰阵时咧？就七一游行之后呢，其实呢曾庆红是讲过呢，就是话要外树形象内强质素嘛，希望香港的建制派即、就是爱国爱港阵营。咁所以呢当时就开始吸纳一啲呢形象专业相对比较中产背景，就同泛民嘅即是当时都未组成公民党添。 张 志刚45条关注左右得困 嗰啲。呢种料嘅人如果佢唔系当年咁早染红自己啦啊，佢亦冇今日嘅， 佢完全 即 系 今日就 唔轮 到 佢， 今日已经 唔 轮到佢，今日已经唔轮到佢噶啦。系，因为今日太多人争， 太多人埋位， 太多醒目仔啦，已经。 啊，而家 即系如果今日嘅李慧琼，今日嘅 苏锦良 咧， 今日先埋位， 今日埋位冇噶啦， 零三零四就有啦， 零 三 就 紧要。 万会员啊嘛， 零三就中科， 而家有新嗰啲 个香港策略， 你睇到新嗰班僆仔噶， 本地嗰、那个即系左派嘅。 佢將條線畫得闊啲啊，佢唔一定要根正苗紅啊嘛，唔一定工會啊， 闊好多 嘅校啊，留校畢業。 所以你知係 另外一個上到位嘅咧，就叫做沙仔啦。 嗯， 啊， 劉光華， 劉光華 係啊， 佢帶住民主黨嘅色彩。 劉光華就真係喺政治上一個好運嘅。 都系因为早期嘅 系啦，嗰个形势 冇人才， 佢第一个跳船 真系 时 势做出嚟嘅英雄嚟， 唔系佢第一个跳船啊嘛， 跳船啊， 啊 cross line 啊嘛，喂佢第一个大佬，咁好巴闭噶。 佢九一直选嗰阵时候应该系拍阿黄康中喺佢喺沙 田 啊嘛， 系啦系啦， 沙田啊嘛， 沙田啊嘛，佢沙田港家啊嘛， 代表港民盟出 选，佢输咗啊嘛，佢输咗之后睇到形势啊，知道要去。啊！如果想飞黄腾达嘅咧， 嗰边快啲， 佢就要走去嗰边。佢所以佢 留喺民主派，你系应该都上唔到咩位啦。 留喺民主派， 跟住阿兄姐落咗去之后就冇。 喂，佢如果跟阿民主派，佢最大嘅对手就 系 郑家富。咁你谂下郑家富啊，师奶杀手。几时轮到你？刘光华出啊上位啊？ 唔系，所以你可想而知，香港嘅政治人才就一格一格咁向后褪， 系啦， 褪到而家。呢、這个梁振英政府呢就已经去到二三流㗎啦，其实已经係。 你整个行政会议都变咗平庸化同平民化咗啦，即係大家都 平民化，平民化反而冇所谓。嗱我话你听，如果你摆何喜华入去啦，我话你好嘢喎。係咪你摆梁耀忠啊冇所谓喎，基层代表係咪，但平庸化另外一样嘢。 平庸化平庸加平民。 张学明你同阿法叔比。哇争几廿级。 咁冇啦，法叔个江湖地位冇人取代到㗎啦。 我一直培植啲乡绅㗎啦，你记得嗰次有陈日新。 时代啦嘛。 有 陈 日 新。 嗰啲、啊、真係新界王嚟㗎，政府俾支枪佢㗎喎。 暴动嗰时係配枪㗎佢哋。乡议局议员系。 咁跟住就到阿傅星嘅老豆。 阿张 张龙。 张 龙。系啦。 喂嗰啲真系土皇帝嚟㗎。喂跟住到阿法叔，法叔已经系低一级㗎啦。 法叔个出身就唔系乡绅， 已经低一级。 佢喺龙鼓滩嗰度做，即系啲 坐头咯，坐头绅士啦。嗱，咁而家你个张学明咧又低一级噶啦。嗱，你逐个比啊，你嗰度先大镬啊嘛。啊，张志刚唔使讲啦，写稿好发达，啊，全靠咧识时务。啊，今日仲喺报纸度写紧稿。呢个系唯一一个咧，日日爬格仔嘅行政 会。唔系爬格仔，爬到上行政会， 佢其实 有 能 力嘅，都系 咁啊！你 数落去， 李慧琼唔使讲啦。你话 啲保送名额啫，个位就俾民建联啫。 我啲本来民建联， 系你俾边个就嚟搵收噶啦。 你睇翻以前民建联入行会系咩人咧？曾玉成、 曾 谭耀宗， 即系佢都会提一啲佢重量级嘅人入。 跟住咧就到阿沙仔， 好明显呢届佢就唔会啦。 系咯， 佢重量级嘅人点解唔入咧？ 李慧琼啦， 可能都系要培养新人啦，都系要 去卖。 我觉得 佢卖佢 trade off 啊，因为佢做主席啊，佢 trade off 咗因为阿刘江华做唔系民建联主席， 民建联系佢接 一直咧，一直都传佢做噶啦。点解而家谭耀宗做咧？谭耀宗系牙耳气嘅，因为佢哋唔接受啊刘江华，即系到上一次啊，今次接受咗啦，即系佢已经系 mark 咗佢噶啦。下一届立法会咧，佢就仲会啊谭耀宗就退落嚟，啊刘江华就上位啦， 做民建联主席， 做民建联主席好紧要噶。民建联主席喺香港嚟讲系。啊，即系 大党啊， 即系同埋都几好嘢喎！嗱，出身港同盟，能够最终做到民建联主席，系嘛？呢个都系即系一番功夫 嘅朋友，虽然我哋都系觉得佢嗰、那个即系嘅政治， 不咁嗱，我同佢做嘅同事啊， 你讲晒 刘江华咧，佢议政能力系高， 系高嘅，相对于喺 相对喺佢嗰个嘅政治当中， 就算对民主派都系高 的，同埋佢嘅政治辩论嘅能力都强。 我同佢一齐坐过呢个 PAC 啊， 嗯 啊，呢、這个审计。嗯委员会啊，喂，佢系做嘢嘅其中一个，好、 嗯、 多人睇文件嘅， 系啊， 佢睇晒， 未睇过 嘅，起码佢识问嘢嘅，啊，佢系黑人憎，但系识问嘢嘅，啊，呢、這个人系黑人憎嘅，不过识问嘢， 但佢永远保持嘅笑容，你又闹得佢啊， 佢勤力噶， 勤力， 佢系勤力噶，你冇得讲嘅，呢、這个世界咧勤力就掂噶。 其实民建联有议政能力嘅人咧就唔多， 唔多啦，佢嚟讲啦，啱啱啊，程佳南议政能力高， 赢到选举嘅人就 多马力高，但系两个都退下，马力唔喺度啦。 咁跟住咧就系曾玉成啦， 曾玉成啦， 咁就系跟住落去冇人噶啦，就系刘德华啦， 系啦，你跟住落去嗰班 阿阿边个咧？呢个谭耀宗就咩叻咧？佢 EQ 高。佢真系咧木口莫辩嘅啊！ 唔系佢个好处咩咧？就系、是、好多时咧，你知啦，民建联都要硬转态噶嘛，好多嘢、嗯、有阵时咧跟政府走嘅，所以咧啊，谭耀宗咧出嚟解话嗰个能力咧，同埋面对传媒质嗰阵时咧，佢仲系交到货。 佢处变不惊， 处变不惊 嘅一个嗰、那个 佢 个 所以有人形容佢话佢系冷面笑将， 佢坚定嘅表情喺度系啦， 唔系唔容易啊，真系 系啊系啊。 琴日咧，我 起路要不容于色，其实佢好尴尬嘅， 好尴尬啊！真系， 真系你学 硬住咗佢啊，唔系咁容易 嘅。你甚至去到阿程介南都系会有啲情绪反应嘅， 梗系啦。 你即系佢会出埋咗自己谂嘅，我唔系咁谂。 你睇替补机制嗰阵时， 谭耀宗呢咧就叫 poker face， 啊呢、這个净系 poker face 嚟嘅， 读得准啲，大班， 喂你冇讲粗口 嚟噶，你呢、這个 我 乡 下佬嚟嘅，我系 你有口音喎、啊，你啲 潮州佬嚟嘅，你记住得噶啦，嗱。我琴日咧就喺信报咧，我专栏啦，我又写稿写几廿年，点解、 啊？你越写越长啊！你越嚟越勤力，系啊，越写越长啊！ 同埋写一篇文咧，就好简单嘅啫，就系话呢个啊，香港大学大镬啦，踩到香港大学条尾嘅、 嗯， 啊呢、這个钟庭耀啊七咩叫啊千年道行七一丧， 七一丧 啊就关于嗰400万人上街，佢做嗰个报告出嚟咧。琴琴青走出嚟出就话咧七一咧佢定性呢、這个叫做啊中庭要数字就11万几，即刻啊嗰、那个信报个网啊 俾人炸系嘛？ 唔系俾人炸，好湿碎啫。不过全部五毛党嚟嘅，港大五毛党、 嗯、 啊60个，我唔知啊。琴晚我临瞓之前睇咧就60个回应啊，跟住咧就大部分啊，绝大部分啊。睇就好多人睇啊，睇就过千人啊，但系回应咧就60人，但系60人里边咧，大部分都系五毛党嚟嘅，港大五毛党嚟嘅，咁都系唔排除有啲友就好憎我嘅啦，直都唔紧要啦，嗰啲因人肺炎嘅咧，我唔讲啦，就走去讲咩咧，就完全话钟庭耀话系12万就系12万，你班友话40万嗰啲咧就冇科学根据嘅，啊，你班友全部乱噏嘢嘅，我哋就信咗钟庭耀噶啦，跟住攞好多数据出嚟，你已经睇到系。 系咪钟庭耀啲研究助理嚟噶？ 全部去拎咯，嗱，佢都话派咗30几个拎去数嘢啦。咁嗰30几个拎，梗系 一人化身两个， 喂，有水收噶嘛，大佬啊！ 可能唔系嘅，可能有啲人睇你唔顺眼。 唔系啊，佢30几个拎去数 数人 头，有钱收噶嘛？咁大佬，你走去话佢唔准出啲，可能冇得捞噶嘛？嗱，同埋佢哋个个就问我点解我要话唔信啊钟庭耀啊嘛？我质疑咗啲乜嘢啦？好简单嘅，质疑咗两样嘢。嗱，琴日有1395个人睇用我篇文章喺网上边啦，63个回应。啊！大部分都可以话我都客观啲，90%以上咧都系闹我嘅，唔系闹我啊， 正常啊呢、這个， 唔系闹我啊， 不同意你嗰、那个， 佢系闹40万人上街嗰啲人啊，你坚持话有多过10万人上街嗰人咧，全部俾佢闹晒噶啦，啊， 咁我咧就 challenge 佢哋啦。嗱，我话点解咧？我其实有一样嘢好讨厌嘅。嗱，我好讨厌网嘅，亦都好讨厌啲专栏作家嘅。嗱，张志刚你都尊重佢，刘梦红你都尊重佢。喂，我哋嗰啲人系攞个真名出嚟写稿噶嘛？你而家好多署名文章咧，我都唔知系边个嚟嘅。你改个咩名啦？你先知又得，啊咩李平又得，乜嘢都得嘅。咁你讲乜都得啦。我又唔知你嘅立场，又唔知你背景。我在光，你在暗。喂。 最主要你唔受得人批评啫，系嘛？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你表面嘅立场得啦。你话我系广大研究室， 广大呢五行应该 即系你个你个立场个背景系好重要啊！你讲， 你要话俾人听个背景 世界 嘅冇世界系啦，你隐藏你有咩讲系啦？ 我都隐藏身份啊嘛。 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就决定咧，嗱嗱个嘉宾咧贵宾九点钟先嚟啦，八点至九点咧，我真系希望我哋听众啊有份七一上街嘅，你认同啊？中庭要嘅，我 challenge 呢班友噶，我话你咁叻，你打电话入嚟讲 ，OK？ 第二咧，唔认同中庭要嘅，你有份行嘅，你系嗰40万人里面其中一个嘅，啊，你觉得你俾人屈嘅，唔该你打电话嚟，嗱，亦都唔该你，我觉得而家又要写信俾阿中庭要噶啦，嗱，我哋而家攞翻佢个 fax 同电话嚟啦，喂，大佬啊，你而家仲话似恶行凶啊，我就系专家。你我话12万就12万，你啲人话40万全部都废嘅。喂，咩世界嚟？佢而家直情，琴日阿边个讲得啱啊？琴日阿黄伟文咧，同阿你同阿邝荣轩咧，佢话突然间睇到阿钟庭耀咧，真系人会变嘅，系好傲慢啊！佢嗰日上嚟，佢直情就话我就系学术，我嗰啲就系专家，你哋所有人讲嘢咧就系文粹，你哋嗰啲系观感嚟嘅，你话四十万。我钟庭耀讲嘢真系啱嘅。 就算我睇晒佢啲留言咧，佢都解答唔到阿大班对佢其中一个最主要啊方法学上嘅批评，就系话你用去年嗰个离队插队嗰个现象嚟去推论今年嗰个比例咧，其实系 irrelevant， 即系唔合理嘅。其实系， 因为你谂下， 旧年七一游行嘅人，佢嗰个情绪状态，我相信同今年系好唔同嘅。 同埋 今年啲人系有一种愤怒。佢咧一定咧系好多人坚持啊，八点几啊，我喺分域街仲见到嗰啲人一个人揸住支旗，一定要行到去总部。 唔系啊，佢而家嗰个佢而家争拗点就点咧？嗱，我讲俾听众听啊，大家评下你啦。佢就揾咗30几人喺呢个分喺呢个军器厂街同轩尼诗道嘅天桥上边点人， 佢两个 因为佢认为嗰个游行咧系一定要由。经过嗰度先去到政府总部嘛？嗱，呢个有两个问题出现。今年旧年行咧，就系、是、行去呢个政 中环政府合处， 政府合处 上花园道嘅，上花 园即系旧政府总部，而家讲个叫政府山， 系咯。 啊，所以咧，有啲人咧行到去嗰度之前，去到湾仔可能离队， 离队嘅系 啊，就唔行嘅。又或者有啲人觉得就嚟到啦，又去行，因为直行啊嘛。 嗯， 另外今年地点已经唔同啦，所以个客观环境换咗。今年系要行去天马南嗰边， 系啊， 好大可能啦嘛。我都行到湾仔，仲行到度做咩？我咪散咯，而且太多人啊嘛。 佢知道嗰度太多人啊嘛， 太多人我咪散咯。嗱，你知唔知天马南嗰度只可以每最多容纳2000人嘅啫？ 嗰个圆圈啫嘛， 就系一定要掂行掂过，同埋冇得集会啊。嗱，你以前喺旧政府总部即系政府山咧，大家都知道咧，嗰度咧可以喺棵树下边有个台。又可以预备喺个坐咗死人唔走都得。喂，今年我行到湾仔啦，我走啦。 同埋准备唔走嘅嗰阵时，而家就准备一路向西行。 咁所以咧，今年离队嘅人咧，嗱，我呢啲又系唔系学术啦？你蹲起个款嚟闹我哋啲人。喂，我认为今年离队嘅人多咗， 多咗 系 多咗呢个第一点。 心境同嗰个地理环境唔同咗咯，系啦。 你点解唔今年去做嗰个电话调查咧？有一个原因，呢、這个就是政治阴谋论。嗱，我认为系阴谋论，我都认为系。但亦都唔可以排除我哋嗰个阴谋论成效嘅，佢冚唔冚清要喺7月1号当晚攞去11万几嘅数出嚟？点解你咁急啫？有冇人监你先嗱？因为佢攞呢个数出嚟咧， 传媒压力系有嘅。 唔系嗱， 记者就会不断问佢：喂，你有冇数？ 咁你咪学警察咯。 前都迟一日过，有时都系 系啊， 吓唔系迟一日嘅，以前咪唔系即日过啦。数咧即刻攞上北京啊嘛，即刻攞去俾阿梁振英啊，你唔使激，冇40万人。中庭要话得12万人啫， 再加埋差人咁咪。 所以一阵打话嚟啊，18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午8点，

又可以拉直收音机嘅天线，都可以改善到室内接收效果噶。听众想对信号接收有更进一步嘅认识，可以登入 digitalradio.gov.hk 噶。 建筑物能源效益条例将由2012年9月21日起全面实施。条例生效后，现有楼宇进行主要装修工程或兴建新楼宇时，有关屋宇装置均需符合能源效益标准。商业大厦需每十年进行一次能源审核，提升建筑物能源效益，悭钱悭电又环保。要了解详情，请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专业人士完成工作的时候，可能我一次过回应。 冇委派认可资格的人士咧，进行拆除，我向公众致歉。 冇诚信的人咧，凡系一个领袖的工作咧，佢都做唔到嘅。 如果只是二拣一，我会毫无疑问辞去行政会议的职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寒、刘西良。 大班在信报的专栏文章题目是《钟庭耀千年道行七一丧》。大班的文章内容质疑钟庭耀今年根本没有做过实地调查访问，只是以去年的所谓研究模型，加上今年在轩尼斯道和军器厂街交界的行人天桥点算的人数68446人，就推算出今次游行的数字。而大班亦都话，唔系讲钟庭耀卖身投靠，甘心用学术为政治服务，而系慨叹钟庭耀冇珍惜羽毛，辜负咗咁多年以嚟香港广大市民对佢嘅信任，以及败坏咗广大民意调查计划多年嚟辛苦建立嘅信誉。而大班喺信报嘅文章，亦都引嚟读者喺信报网站嘅回应。读者 Tiger V 就话：公信力呢样嘢，建立千日，破坏一朝。而 J Quark 咧亦都话唔忍得大班咁样质疑教授，教授系推算游行人数介乎98000至到112000人，先用旧年嘅百分比去推算呢个插队离队嘅人数，等做完电话访问咧就再作调整嘅。而另外 Auto Choi 咧就话呢个系典型嘅输打赢要，大家自己都知点解要出呢份文章，为咗一己之私而抹黑，六四嘅本钱咧好快就用晒啦。而另外读者 Jimmy 又话咧，无论同唔同意钟庭耀呢个数字，佢只不过系以一个数字去做统计，咁佢亦都将呢个数字公开晒，同唔同意咧就释除大家专辩。而佢亦都话系冇利用到呢个数字咧去嗌人哋做啲乜或者做啲其他嘢，亦都冇嗌泛民头堂堂咁话。至于读者 B 妹妹就回应，不过咧我比较相信钟博士。而有读者就话咧，得罪都要讲句啦。钟博士确系比大班权威咁话，而另外亦都有读者咧就热切期待大班台早日接埋。另外亦都有读者回应就话咧，大班唔好怒气，以你嘅钱财力同埋才华力咧，应该谂下有啲乜嘢机器或者系发明咧，去比 Hong Kong U 嘅统计方法咧更加准确，又或者到时咧可以藉此机会咧攞埋诺贝尔奖添。最后有个署名 Chung Albert 即系大班咧。亦都通过呢篇文章去回应，就是话本文惹嚟一班凉粉颠倒是非黑白，七一只得100000人上街做调查，用旧料可以接受，是无言以对咁话嘅。 嗱，我质疑嘅咧就是一样嘢，你第一。你有个钟庭耀，有个 Hong Kong U 嘅校章，嗰、那个百年老店嘅招牌，有学啊，又系呢、這个啊点算学嘅专家。 但系好似独立运作噶，其实佢公司系、 啊。我当你啊，搵个30几个鹌鹑啊，走喺个天桥度系咁揿掣，就数咗60000几人出嚟，仲数到434，亦最尾个单位数。我当你系权威啊！我哋唔敢出声，我哋啲街头智慧嘅人。但问题点解系要用去年个电话调查访问咗400人都唔够， 所得出 就得出咧，话有35% 人离队，咁啊35% 人离队咧就加多50000人落去就11000几啦。 嗯， 這个我唔服嘅。第二样嘢，你点解咁急啫？ 你点解唔嗰晚进行电话调查啊？然之后听日再报个数咧？你咁急报个数咧，有个客观效果咧，就帮阿梁振英。 梁振英要快啲， 或者冚咗个40万人，一个一个咧，用一个广大嘅权威咧，就去将主办机构嗰40万人咧，就变咗系一个报大数，喂，俾人利用啊！所以第日所有外国报纸闹佢嗰啲啊，全部捧佢啊！嗱，咁有人就问我啦，你系咪苏丹赢要啊？咁啊，钟庭耀话嗰啲咩民意调查你接受，我从来冇接受啊！第一样嘢啊，我唔冇接受，但系唔系都唔紧要。钟庭耀每次做啲调查咧，都系用翻最新嘅数据。今次你话俾我听用旧嘅数据，我就系唔接受你今次。 唔 系，但呢个就讲道理啦。 同埋我 谂 大家都要明白一样嘢咧，点解嗰个人数字啦？好多人咧都讲话，喂，数字30万、10万、40万都冇乜所谓啦。总之大家有提出佢个诉求，但其实喺今次嘅七一游行咧，同以前有啲唔同。大家如果回想起咧，喺3月嘅选举特首嗰阵时咧，大家都话，特别系梁营嘅人咧，周围咧放风就话，如果唐英年当选咧。香港至少100万人上街， 佢都话50万， 50万人上街。如果梁振英当选，系唔会有人上街。咁我相信咧，当时梁振英咧的而且确系向中央作出一个评估，就系话今年嘅七一唔会多人上街。我咧系尊重阿钟庭耀嘅，我唔觉得佢系政治上咩变节啊，佢唔会嘅人。但系咧，可能去到某个地位之后咧，喺学术上就不容许挑战。大班就用常识去挑战佢，点解你用一个旧嘅电话调查嘅得出嘅结论，旧年嘅得出嘅结论嚟去推论今年呢？咁样 就系、是、好简单啊嘛， 就呢种就系一种所谓学术或者专业人士嘅嗰种傲慢啊。 仲有一样嘢， 系经常喺香港都会出现。 仲有一样嘢，而家就系专业自讲嘛，而家就 系、是、就系、是、我专业我识，你唔 而家梁振英就专业自讲嘛， 呢个方法你唔识，你唔可以挑战我。 仲有啊，钟庭耀有个问题咧，你何必急于求成呢？你咪你睇到个势。你咪听日先出咯，你做一个好 严谨啲 update 咗嘅，即系更新嘅电话调查。点解要攞去年嘅35% 嚟怼？ 咁就唔会有大班呢啲人去 challenge。 终点唔同，诉求唔同， 路线都变咗， 路线就变埋啊！咁你就走用去年条数嚟计，阿哥啊，冇人会接受噶啦。我哋电话旁边咧就已经有听众排紧队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1111。嗱，既然港大咁傲慢。啊，咁我哋要表态咧，除咗打电话嚟呢度，佢哋话唔听呢个电台噶。 哦、 啊，佢哋话咧，我哋快啲执笠仲好啊。嗱、啊，就唔该你自己 send 电邮俾阿钟庭耀，就罗不多钟诶呢个 hku.hk 啊。如果你用电邮嘅咧，就用呢个网址啦，唔系呢个 website 啦。 罗不多钟应该系佢个人电邮， 佢、啊、自己咪 hku.hk 嘅 民意调查。 嗱呢啲我公开啲，全部冇涉及私隐噶，呢系广大电话簿噶。嗱、啊，佢个民意调查计划咧，研究计划嘅传真咧系25175719511，写低啦，25176951，25176951。佢嘅电话咧就系39212700，39212700。大家如果认为佢啱嘅，俾个 like 佢啦，支持佢咯。如果认为唔啱嘅，唔该将你嘅理据啊写俾阿钟庭耀，等佢听下啦。嗱，而家接听电话，电话旁边有听众系陈生嘅。早晨， 陈生早晨， 系早晨两位， 系啊，你好，系你有冇行啊？七一嗰日， 我嗰日真系冇行 啊。咁你觉得有几多人啊？你自己认为有几多人啊？ 我自己睇起码30万人先。 但你呢个印象点样嚟 咧？因为好简单啊，佢有6条行车线封咗路，会嗱、啊，我大概用一架地铁咁样嚟停佢，大概1100人。咁你6条线就大概6000多人，跟住你依家个时间嗰度由3点钟开始行到去夜晚8点钟到，咁如果你呢条数计埋，我已经估佢已经30万起码都冇走低噶啦呢条数。 系嘛？咁但系你唔系香港大学、啊，你唔系钟庭耀博士、啊，你唔识嘢噶，你同大班一样嘅，净系听大班噏嘅啫，你系傻噶、啊。 我 系 用逻辑计数嘅啫。 哦，冇逻辑噶，钟庭耀嗰啲先叫逻辑，你啲唔系啊？你咩人嚟噶？你读过几多书啊？你有冇博士学位啊？你系咪香港大学噶、啊？咁唔好讲嘢啦，佢就叫我收声啊！ 我咧整一个民意调查，问下啲听众啊，有。起码有几多系10万人一栏啊，20万人一栏，咁样俾人哋禁制啊，俾人哋估算下，睇下钟博士睇下点样反应啊。 好啦，多谢电话。嗱，仲有一样嘢离谱嘅咧，佢系数到唔知几多点啊，佢冇讲噶，但系冇数到一样嘢咧，就黄毓民咧。啊！呢、這个 人民力量嗰条队， 佢哋系冇跟队嘅，佢哋系最尾， 最尾去， 佢哋停咗喺收 西环 嘅。根据黄毓民自己讲咧，就话二万人，你当你打咗五折啊，万人，咁嗰一万人又俾阿钟庭耀啃咗噶啦。嗱，我哋成日咧就最兴一样嘢，钟庭耀一个人咧就啃咗30万人个肚，佢真系宰相肚里边可撑船咧，钟庭耀个肚咧就可以载30万人。 如果真系可以撑船，大班就唔会有呢个争拗啦。 我净系撑航空母舰啊，大佬而家去。 唔系嗱，系好敏感嘅，我觉得今年七一游行嘅数字啊，对政府嚟讲系相当敏感嘅。作为一个学者咧，我相信咧佢就唔觉察呢个敏感度，因为你正正知道佢敏感咧。你成个 你就更加准确去做， 系啦，要更加 你要做到一样嘢，唔好俾大班呢啲咁嘅人挑战。 唔系，如果你话你数出嚟系30万，或者好似大班咁，你数到40万，但系因为你个方法唔严谨咧， 我冇数到几多万，不过我知道一定系好多人， 你一样会受到另外一边嘅人去挑战你噶嘛。唔系今次就唔系大班挑战你啊嘛，可能系张志刚挑战你，或者其他人挑战你噶嘛，就话边度有咁多啊，得10万啫嘛，咁样。 嗱，我哋电话旁边咧有啊，有啲听众就不耐烦，或者真系有事咧 hold 唔到电话走咗去啦。咁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位喺内地打嚟嘅雷小姐啊，雷小姐， 系早晨，雷小姐， 系你好，早晨啊，大班， 系啊， 各位主持，系啊，其实我系香港人嚟嘅， 哦，梗系啦， 不过咧好多年之前咧就已经入咗去大陆做嘢噶啦， 嗯， 咁咧咁多年嚟咧我都冇行到七一嘅， 系，今年你有冇去？ 今年去咗， 去咗，系 好气氛咁样去咗。 嗯， 仲要咧系多人到咧，我出入咗四次嗰条龙。 嗯， 由铜锣湾一路去到我军旗厂街之前，我就走咗啦。 系， 咁即系如果话 你属于离队嗰一 part 嗰部分人，中途离队 系啊，好多啊， 就因为太多人塞住喺度。 系啊，我根本去到每一个好多时停咗喺度，啲朋友喺度睇嗰啲 booth 咧。 我知道，我知道，有啲广播啊，有人嗌咪啊， 入去出去，入去出去，入去，因为有好多人咁噶，咁所以咧，如果系钟庭耀先生呢一个话35% 咧，我自己真系完全唔能够接受咯。 嗯， 哦，好嘅，多谢你， 多谢你， 咁我要表达下呢样， 多谢， 多谢晒。 咁呢个钟庭耀咧，而家就成为神啊！嗱，我要讲下输打赢要咯，一定要讲嘅。即系钟庭耀咧，因为佢嘅民意调查咧有个权威性咧，佢系捧咗梁振英咧，啊，其实佢系最大功臣嚟噶民意调查，佢就系因为用个民意咧，梁振英嘅支持者咧就喺北京咧，啊，就砌低咗呢个钦点嘅阿哥呢、這个阿斗，呢、這个叫唐英年。嗱、啊，其中有一样嘢佢哋喐嘅唐英年咧，就系串剑。点解今年人咁兴咧？就是、因为你用串建 去攞到个权位翻嚟， 攞个权位翻嚟砌低咗唐英年， 系啊，系一种权术， 上位 系一种权术嚟。 你上位之后，你又唔认自己有串建，直到今日都唔认噶啦。今日明报咧，明报最好啊，出咗个法庭嘅啊，即系誓章 啊， 个总 编 辑咧， 总 编 辑 就话你梁振英打电话俾佢，但你知唔知嗰样嘢爆出嚟之后咧，特首版啊系出咗一个啊声明嘅，就话系回应咧系。你明报打俾佢嘅， 打俾梁办， 而家证明佢又系车大炮。嗱，其中一个传言咧，当即选举时候咧，有人话咧喺香港走上去打小报告俾领导人啊，去到刘延东嗰度就话俾刘延东听咧，如果唐英年当选咧，好大镬嘅。点解大镬咧？第一就有50万人上街，第二咧，因为佢嘅僭建咧系会 有刑责， 有刑责嘅，咁即系个特首选咗出嚟咧，分分钟要坐监嘅。喂，呢样嘢吓亲阿爷噶，吓亲中央政府。 但系制造刑责效果系边个人 呢？嗰、那个咧就系罗范，嗰、那个咧就系呢个叫做啊吹水鹅林郑月娥咧，就因为咧就处理唐英年嘅串检咧，就搞到咧传召咗40个人，跟住咧就将个 case 交咗俾 ICC。嗱，咁啊，所以唔系造成咗个局出嚟咧，就系、是、唐英年咧而家俾政府咧。啊！俾特区政府咧系进行刑事调查嘅，而系将阿 北京听到都惊嘅， 都系唐英年踢咗出局咯。 咪咯，选咗上去嘅话，又不如 咁，所以点解七一嗰日咁多人上街就话大话精落台咁咧？ 就是这个原因嘛，这个原因就是中庭要他就太不小心嘛，今次好啦，到我们批评他的时候呢就诉诸权威，就说我们这些人白痴的，现在电话旁边呢我不知道这个是白痴的，因为这个支持学术的啊，蔡小姐。 是蔡小姐，早晨。 早晨啊，刘世良。 你讲嘢小心啊，不是香港大学人说你白痴的，你讲嘢小心啊。 我是港大人来的。 哇、 咁我呢就即係我睇到佢講呢，其實我又唔係好計較嗰啲社會科學得出嚟嗰啲數字。 係。 一個誤差有時都會相當大㗎。 但冇你幾十萬十幾萬嘅誤差大 嘅。仲有一樣嘢，我今次呢我其實係質疑一樣嘢，就係、是、佢出報告嗰個程序呀，一個次嗰、那個次序。因為我自己呢就讀病理學嘅。咁我哋都好多時都做研究報告㗎。咁、我唔知道我哋醫學界呢，我哋醫學界就好緊張呢樣嘢。但我一定要呢個所有嘅證據都齊曬啦。 係啦。 咁就我先出報告， 因為會俾人挑戰嘅嘛，如果唔 係，係啊，冇錯，因為我哋要即係譬如你想上期刊就更加添啦，你真係以後唔使做噶啦。 同埋特別今年個敏感啊個數字， 係我就唔係好明白點解就係佢先有結論，後再取證嚟引證佢個結論咧？呢樣嘢我係我唔知道社會科學係咪容忍呢樣嘢嘅，但我就覺得好奇怪咯，即係我自己嘅習性。我哋嘅專業嘅規矩咧，就係係唔容許呢啲嘢嘅。咁我唔知即係社會科學同醫學又唔好唔同啦。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今次咧我有行，咁佢都我主要咧同咗一個咧第一次行嘅人，咁佢好緊張嘅人數，佢好緊張人數，我問佢點解啊？喂，我行咗好多次，我一啲都唔緊張嘅人數嘅，因為我係信大班所講嘅，會中計噶嘛。 係啊， 因為永遠係少數噶嘛。 系啊，永远 咁你咪将660万当支持梁振英啊？你唔会咁讲噶嘛？系咪？咁我睇个势啊，咁佢就好紧张，成日都叫我听住电台睇几多人，咁啊一直都冇报告噶，今次好奇怪，一直都冇报告噶，连估算都冇咁噶。咁到后屘咧，佢翻到去睇新闻片嗰时候咧，佢就唔紧张啦。佢话睇图片个势啊，冇头冇尾嘅龙啊。就如果一个政府唔惊嘅咧，对唔住咯，呢、這个政府我哋已经唔需要再理会佢噶啦。 其实蔡小姐讲得啱嘅，一个游行咧，最终咧有冇发挥出嗰个社会力量系最紧要。 当 然、 啊、 大家会讲人数咧系都重要，但系咧如果你嘅游行有好多咧，譬如你睇到嘅嗰啲咩庆回归游行咧，同七一游行咧嗰种民气系好唔同嘅，其实 系啊。 七一游行里边咧嗰啲人嘅情绪。佢哋所表达出嚟嗰个精神面貌咧，都好唔同嘅。呢、這个我觉得先至系即系最大嘅力量咯。其实系， 所以大班你唔需要怒气。 我唔系怒气啊，因为我对阿钟庭耀，你知我哋支持佢嘅咁多年， 即系爱之越深， 咁多年系我哋撑佢嘅。佢有今日咧呢个公信力咧，其实市民撑。 嗰阵时比较懂玩嗰阵时都系啦。 我嬲佢一样嘢咧，佢点解急于求成嘅人突然间变咗啊？即系佢唔好咁快出呢个 report， 唔好用去年嘅数据咧。然之后你净系话军器厂街经过军器厂街同轩尼斯道经过我哋啲调查员嘅调查咧，系68000人咧。 边一个时段？ 我唔会闹佢噶，你明唔明啊？ 你知唔知佢个估算咧？佢个估算咧，俾佢好大惊喜啊！即系嗱，我估计咋？即系我哋做惯呢啲嘢，好佢个估算好大惊喜。其实佢受亦都受好大嘅压力。我点知佢个估算咧？系佢收到封嗰啲108000，咁佢咪完全冇做验证就放咗出嚟。 佢就用咗旧年嗰个验证啊！旧年就有35%人离队嘛，佢咪将个35%同68000人做个咁系人都识计嘅，中学生攞计数机出嚟识计噶，咁啊计咗11000多人出嚟咯。 唔系，同埋蔡小姐咧，社会科学咧个方法学咧，好难去到好似譬如你病理学啊或者医学啊咁严谨嘅，佢始终系一个估算，所以主事嘅人咧更加要有一个开放嘅胸襟咧，系去听人哋嘅批评，从而不断去改进。嗰、那个方法， 我怒气咧，佢发起几廿人嚟喐，我唔得，我唔介意啊。 唔系话我识你唔识， 但系佢讲嗰啲人咧就尖粗嚟啊嘛，嗰度同埋人身攻击嘅，你明唔明啊？ 我都有少少怒气咧，就系佢两句说话啫，就系、是、所有人都系政治语言，而佢系科学语言，我就好想问咩叫科学啊？ 即系话佢先至系代表客观嘅真理咯。 唉， 佢仲要抬埋五四运动嘅德先生出嚟，你知唔知啊？ 系啊，我明白啊。咁多谢你。 好啦，多谢你啊。咁电话旁边有位陈小姐。 陈小姐早晨。 喂，大班早晨啊，系高妹啊。 系啊。 我咧就七一有去嘅，就我有两样嘢反感咧，就系咧。即系不满咧，就系警方同埋阿钟庭耀嗰个 report 啦。 嗯， 因为点解咧？我喺 Sogo 咧就企咗成个半钟，好焗啊！ 系， 佢哋警方唔肯开路啊！ 系啊，不扭 佢咁。我查住百花又行啊，死都要行啊！佢好，我哋好过分，系咁焗住我哋啊，好过分嘅，其实警方今次。 嗯。 咁有人咧就有个阴谋论嘅，因为警方一早知道 咧，钟庭耀 咧喺军器庄街数人，所以咧铜锣湾同湾仔咧绝个人龙，等你等得两三个钟头走鬼咗去啊！ 我都 嗱呢个就阴谋论嚟噶呢个嗱， 我 唔会。倾向接受，不过我都要挂俾大家听，有人有咁讲噶。 系啊，啱啊，所以我唔去维园度入嘅，因为维园佢实封住维园，唔俾人出噶。 啊，咁啊，所以警方嘅数字又好叻噶啦。嗱，一个咧，警方咧就首先喺维园数人，就话咧离开维园六万几人，跟住咧知道啊，通庭要一定知道噶，佢一定同警方讲噶嘛。 佢要噶， 就喺军器厂街同轩尼斯道数人，咁啊咪尽量绝止人，等你人唔好过军器厂街咯。嗱，呢个就系阴谋论啦。但系呢个阴谋论咧系几有趣，我只可以咁讲。OK， 好啊，多谢电话吓。下一位听众咧，姚生。 姚生早晨。 系 姚生，你学术界噶，你好似系嘛？ 系，首先我要申报利益先。第一， 你好啊， 第一 我最中人申报利益嘅 。第一我有去游行，第二我系港大嘅教授嚟嘅。不过咧，我就唔系做呢啲民调嘅吓研究嘅，我系做医学同埋心理学嘅。 我正话嗰位都系医学嘅同事嚟嘅。 系啦，咁所以我只系想讲，因为我亦都好尊重钟博士嘅， 我哋都系噶， 佢嘅学术吓，但系即系。一点就是我一听佢讲佢嘅方法嘅时候咧，我谂呢度系一个大嘅问题。第二系佢嘅作为一个学者个态度，亦都系第二个问题。首先我讲嗰、那个，即系佢个方法咧，佢选点嗰度，即系话逢亲做任何嘅研究咧，你都要睇下即系当时个处境系乜嘢。咁佢净系做咗一个点，咁嗰个就好，即系好大问题。今年嘅路线系改咗啦，系嘛？佢再用翻咁多年嚟沿用嘅嗰条路线吓。咁第二即系话。佢當然係冇人手，咁所以佢未必做到好多個點啦。但係好多人都知道，好多人呢係一早離開咗，或者係中途加入，或者係喺不同嘅點呢會有不同嘅人數。佢呢度冇做到啦，咁第一個可能係佢個即係經費嘅問題。第二呢就係佢個喺個人手用人手點算嗰度啊，嗰度我哋一個叫做呢可靠性。逢親你有用人手呢啲主觀嘅去做一啲研究嘅時候呢，你就要知道個人同第二個人數數嘅時候，有冇一個咧誤差喺度？佢又冇報道呢啲， 同埋個誤差個範圍有幾大咧？通常社會科學都要講 幾人數喎、啊。咁、嗰個誤差咧，會可能第一個數同第二個數同第三個數都唔同嘅。咁我後加埋佢就算數。第三最大嘅謬論啊，大班講咗就係即係佢用舊年嘅數據拎出嚟推算嗰個人數。冇錯，任何啲社會民調咧，都係用一啲推算嘅嘢嚇。咁當然我唔係一個社會民調嘅專家啦，咁所以我唔知道。但係佢講，我記得佢講係7000多個訪問啫，有400個係 有400個咧成功訪問都係離隊嘅，中間離隊嘅。 嗰個我哋叫做 return rate 係相對性咧，係唔係話好高嘅嚇？咁仲有用舊年嘅數據，呢個即係喺任何。稍微有少少科學常識嘅人咧，就覺得已經唔係好合理嘅一個嘅引用嘅數字嚟。 呢個就係我關怒氣嘅原因啊嘛！佢一講咗出嚟話用求啲數字，我已經即刻話唔使講，嘥時間已經。 唔係，同埋姚生最緊要係咩咧？我覺得咧，社會科學本身咧，佢唔係一個即係絕對嘅科學嚟嘅。 系冇错，我赞成系。 即系医学科学咧，就系绝对嘅。 唔系唔系，即系 我谂，即系佢， 即系佢系好多嘅假设喺背后啊，好多推论啊。 一定要报道你嗰个嘅方法，咁等人哋从而判断你嗰个准确性有几大。 所以你更加需要系咩咧？系有一种咧接受批评嘅胸襟。 嗰只我哋学者嘅态度啦，即系而家全香港咧都喺即系政府高层一直落嚟都系话，即系作为一个学者咧有一个知识交流，唔系好似在以前喺嗰个象牙塔里面嘅。香港大學咧就想叫知識交流，政府就講叫知識轉移。咁呢個意思就即係話咧，當你去做嘢，你唔喺象牙塔度做，係而係聽下民眾咧係有啲咩反應，你然後去改善嗰、那個。咁所以佢一面倒即係話，你話點就點啊，我最科學。但係喺行內人聽嘅嚟講，呢啲係一啲都唔科學嘅態度， 好傲慢 喎，唔係一個學者應該有 好傲慢嘅態度。因為我以前 對阿鐘博士係好尊重嘅，即係佢經過咁多風風雨雨啊，能夠認為錯咗啲嘢。但係呢個學者嘅態度，即係似乎佢佢我猜測有兩個原因，一個就係即係佢不屑同社會大眾講。 讲到你都唔明啦，咁咯，即系个心态有少少。 我呢个态度系咯，咁但系呢个而家唔系现时嘅学者应该要做嘅嘢，现时学者应该系同社会咧有交流，知道社会需要有啲咩，从而改善佢嘅研究嘅方法。 同埋正正系社会科学本身有主观性啊嘛，你更加需要听多啲人讲。 例如大班所讲嘅一个即系嘅问题就话、大球场或者系跑马一放咧放七万人出嚟，咁点解呢啲人走出嚟嗰个时同呢个游行嗰个时候，点解会即系咁样嘅估计？從而就估計到即係唔止七萬人、六萬人咁嘅數字。 我就係用呢個所謂街頭智慧嘅啫。咁當然我自己都係，都係我自己都係專業人士啦，我都係工程師啦。 應該考慮呢啲嚟。 多謝電話教授啊，多謝你。係。 DBC 數碼電台新聞報導。早上八點半，依家由仇志榮報導新聞。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话：现时外围经济环境差，欧洲多国面对负债问题，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加上内地经济增长亦放缓，对香港经济有唔好影响。曾俊华出席商台节目嘅时候又话：虽然现时本土经济强劲，失业率只有 3.2%， 零售业亦做好，但面临嘅风险相当高。佢话政府会密切留意欧美未来会否推出量化宽松措施，恶化本港嘅通胀情况。曾俊华又话：希望长远令本港经济更多元化，除咗加强发展四大支柱项目，亦要拓展6个新兴产业嘅潜力。美股全线低收，三个主要指数都跌大约1%。美国六月份非农业就业数据少过市场预期，加深市场对美国经济嘅忧虑。各类股份之中，以科技同埋工业股跌幅较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772点，跌12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37点，跌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收报1354点，跌12点。欧洲股市亦下跌，法国同埋德国股市都跌大约2%。罗马尼亚国会参众两院决定，今个月29号举行全民公决，决定系咪罢免总统白塞斯库。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以256票赞成、114票反对，通过弹劾总统嘅议案。总统要停职1个月，并由全民公决佢能唔能够留任。白塞斯库停职期间，参议院议长安东内斯库会暂代总统职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有几阵骤雨，早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现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9%。呢次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小慧啊，你有冇试过情绪好困扰、绝望，甚至想死啊？ 长仔，其实你唔系想死，只系想解决你嘅问题啫。 系，又系噃。 当自己解决唔到问题嘅时候，谂埋一边系冇用噶，即刻出去揾朋友、屋企人或者邻居倾下偈，再唔系揾社工都得。千祈唔好一个人钻牛角尖啊！ 爱家人、爱家庭，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新婚启示， 新娘出门前爸爸妈妈俾咗对额，去到男家嘅时候咧，啲亲友都会送额啊，老爷奶奶都会送额啊，咁样，咁好啦，到回门啦。譬如话有啲客人话，我妈咪叫我回门着翻套垮，咁啊，我听咗知啦。咁其实妈咪想佢着翻套垮，就唔好随金器，睇下男家有几多金器俾佢，等个女入门嘅时候嫁嫁细细。 哎呀，我中意你呢样嘢啊，我识啦， 分分钟需要美。全港唯一首个摆明居马谈婚论嫁的节目，周末周日晚上8点半至11点，在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短信，宝典发射站。 数码声音广播的7个主要山头发射站已经完成，电台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增加宝典发射站，以减低地势和建筑物遮挡的影响。电台正筹建4个新的宝典发射站，以完善发射网络。 四个新的保点发射站，包括慈云山保点发射站，完成之后可以改善港岛北及九龙半岛的接收。 另外，在石澳郊野公园布甸乍山的保点发射站就可以改善柴湾、鲤鱼门、石澳和将军澳地区的接收。 而位于上水彩园村的保点发射站在完工之后就可以改善上水及粉岭的接收范围。 第四个保点发射站位于林村郊野公园，完成之后可以改善元朗和天水围的接收。 当四个新的保点发射站完工之后，覆盖范围可以达到全港的 79% 的地区。 专业人士完成工作的时候，可能我一次过回应。 保委派认可资格的人士进行拆除，我向公众致歉。 冇诚信嘅人咧，凡系一个领袖嘅工作咧，佢都做唔到嘅。 如果只系二拣一，我会毫无疑问辞去行政会议嘅职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刘世良。 八点三十五分，讲返呢个钟庭耀啲港大嘅武当。嗱，我啲咁劳气呢，第一即係正话好似嗰位教授都讲咗，学术係要一个人呢有个胸襟嘅。 包容同埋。 要包容。听 反对意见。 佢呢就因为我驳斥佢话佢嗰个数出嚟嘅人数十一万几呢系唔正確嘅呢就诉诸权威第一，第二咧就发动啲人咧就上网咧 围剿你， 围剿我，但系都系几廿人啫。我选举嗰时候，几百个系围剿我都未惊啊！嗰啲 physical 添嘛，你在网上边咧五毛党，我又唔知道你系边个嘅。 可能一个化好多个阿。 喂，第一唔系你够胆讲啦，我系钟庭耀学生咁就得噶啦。咁我起码知道你嘅立场啊嘛。佢就问我点解我你知道我立场有咩用？咁你讲埋啲嘢无谓噶嘛。我最唔满意一样嘢咧，如果系阿钟庭耀发动啲人咧。佢哋撩起嗰种阶级矛盾又再一次。嗱，佢唔系同我拗啲数字喎。有条友呢呢条友直情叫呢条友得㗎啦。佢就大班唔好讲咁多啦，你又话呢个凌霄飞会引起中港矛盾。你咁嘅人呢嘢使乜听啊，咁大佬你讲埋啲咁嘅嘢做 咩。算啦，话俾你听呢啲就係。 凌霄飞我点解我立场我要表明啊，我唔怕㗎。我系觉得梁振英走出嚟喺未做特首前，话我喺七一之后， 立刻停， 唔系唔单止七一，你要即刻啊， 停系 啊，喝啊中啊呢个啊周一乐啊，所以周一乐唔捞其中呢个可能系一个原因嚟噶。哇，你都未上工已经喝我啦，凌霄飞佢啱啱咪同啲私家医院咧搞掂咗讲好数，你啊走出嚟话凌霄飞就打乱晒成档嘢，第二又未经过立法嘅程序，你点知道唔会接受法律挑战先啊？另外一样嘢我就好怒气，我一个人咧，因为我喺外国生活咗多年，我知道我俾人歧视嘅时候咧，我哋华侨咧。寄人篱下嗰种惨法，喂，你香港人曾几何时因为九七嘅原因涌去加拿大、涌去澳洲、涌去美国山仔啊？喂，当年系我企出嚟保障呢班人噶，啲航空公司话你大肚唔俾你上飞机啊？喂，香港人你可以走去美国、澳洲、加拿大攞 passport 去英国。点解我哋内地同胞即系香港山仔唔可以攞身份证啫？嗱，呢样嘢冇得讲嘅，呢个就我嘅原则，你唔中意你嘅事。 喂，佢就拉埋呢啲嘢嚟讲咧，其实 就 系、 是、所以你下三流咯， 無 理頭我就睇佢唔起啊！ 无厘头再兼系谩骂咁，你就算啦。咁认真回应做乜鬼先得？ 我做节目好认真， 听下我哋啲听众 写文章都好认真。 我哋啲听众啲水平高啊，佢哋多多声啦，系嘛？ 我哋电话旁边有位何小姐，美国打嚟嘅何小姐，早晨。 早晨啊，大班。 系何小姐你好。 系啊，我咧就嗰日打电话嚟嘅，系 challenge 阿钟庭耀嘅 methodology 嗰个。 系啊系啊，你嗰日你都同佢对过话嚟嘅，佢而家闹我哋啲人啊，佢话你哋啲人系讲情绪嘅，你冇资格讲啊。 我咧就要 support 阿大班嘅，点解我咁讲？因为我系读 social science 嘅，我系做 research 嘅。 嗯， 我咧就睇咗钟庭耀个 result 出嚟之后咧，所以我好震惊嘅嗰日。 系， 我从来咧即系我都好 respect 呢。Hong Kong U 啦吓，咁啊，你都 research 出嚟嘅咧，我哋都好即系 respect 你嘅。但系嗰日嗰个比对实在太大 啦。你觉得佢最大嘅问题喺边度咧？ 我觉得做 social science 咧，我觉得佢第一样嘢，佢嘅 presupposition 系错咗嘅， 即系前设系错 咗，嗰个 methodology 系错嘅。 系， 佢已经有一个结论在先啦。 系， 你觉得佢边一个假设呢，就係话用返旧年嗰个情况嚟推论呢一样嘢系唔啱嘅。 有两样嘢嚟睇㗎嘛。第一、就喺军器厂街度禁人数啦。 係。 咁呢个头先已经有人 challenge 咗。个 路线变咗啦嘛。 错啦，路线变咗，社会行为改变咗。 嗯。 佢冇考虑到呢一样嘢。佢完全唔考虑呀。 係。 即係样板囉。即係我 年做開就 咁。佢好唔嚴謹啦、 嗯。 第二样嘢就係佢嗰个电话嗰个抽样啦，就用返旧年嘅。咁、都已经吓死人啦、第三样嘢，我哋做社会研究嘅人一定係就係、是、阿大班唔好成日讲你自己系街头照啊。 我梗係我哋。 佢谦啫佢。 谦卑嘅心 情。我咁谦卑。因为做 social science, 即係我哋做社会研究嘅人。 就係、是、街头照位好多时。 我系睇 field observation。 係。 然之后三样嘢好啦，我就当你就系得呢三样嘢啦吓，呢三个方法啦嚟做一个 compare 啦。咁一对比，点解个 field observation 同其他嘢差得咁远啦？ 个方法有问题咯，可能就系、 是。冇错啦，你就要坐翻落嚟，你 反省 再嚟 review 到底问题出咗喺边度啊？ 系反省下个方法有冇问题？ 唔系， 直情系有问题。 而家怒气嘅地方就系佢唔单止唔肯反省。 佢喺第一 啫，仲要揾人嚟喐我大佬， 大班最唔信呢样嘢， 系完全有问题嘅。嗱，做呢啲咁嘅游行示威咧，系从来冇一个 standard 嘅 method 嘅。 系当然呢个系事实嚟嘅， 世界都冇噶啦。咁你就要即系、就是、你要，我唔知佢做 team 系点样样噶啦。佢做佢 三十人 search team 系点样样谂个 methodology 出嚟嘅。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即系我哋做好客观，我哋做学术嘅。即系所以我就好兴噶啦，嗰日知道之后，我就 challenge 佢嘅，有冇搞错？你我就唔使睇你其他嘢，你唔好成日下下都话你自己科学，人哋又科学，咁你去贬人哋。 唔系，同埋我觉得社会科学 小姐啊，我谂你，因为嗰日我同你咧都有，即系你知啦，你都诉诸情，有少少诉诸情绪啦。嗱，你不如咧，你如果有时间咧，你写个 email 俾佢啦，啊。啊！你同佢拗下呢个学术嘅讨论啦。 哦，我即系我咧就会，我哋有班朋友咧喺美国咧，我哋都好恶，即系都哇好震惊。 嗱，佢嘅 email 咧就 lawbutdoc@hongkongu.hk 啊，你可以同佢嚟展开一个学术研究啊。如果你有啲好嘅文，即系你哋做咗个研究，如果真系做咧 ，send 一份 copy 俾我啦。嗱，我就大班@dbc.hk 啊。 Okay. 所以我自己就话咧，大班你唔好再讲你系即系街头智慧。 唔系，咁我都系工程师嚟嘅，其实我系香港工程师学会嘅资深会员。 我就觉得佢基础。 大班扮谦啫。唔系，其实我 佢嘅学术咯。 我觉得最重要系咩咧？学术系冇一个所谓嘅即系最终嘅真理咧，系唔可以讨论，唔可以争论。 冇错。 系啊，方法学更加需要不断争论。 何小姐，我想有兴趣知道你用咩听？我哋用 apps 定系上网听噶？ 上网一段时间唔系听得好好，所以我系用 iPad 嘅，系 App。 多谢你啊，吓继续 系啊， 支持我哋啊， 我哋成班朋友日日都听你嘅。 多谢你、 啊，多谢晒，多谢晒。 OK， 好，拜拜。 下一位听众啊 ，Sherry，Sherry 你好， 你好， 系 Sherry， 吓，谢谢啦，吓， 系点啊？你又对啊大班中庭耀之争点睇啊？ 咁咧嗰日咧就以前咧，因为我年年都行嘅， 系， 咁咧我同我先生两个行嘅啫，咁样咯。今次咧就有我个仔啦，同埋我个细妹，就起码都 double 咗啦，系嘛？咁、人数已经即系就系我屋企 用你屋企嚟讲已经多咗一倍啊！ 系啊，已经 double 咗啦。咁咧，我觉得佢咧嗰阵时好似有个名人讲，绝对权系咪绝对腐化？佢系咪变成咁咧？ 就系、是、我嗰日真系好妥协，因为我识阿 Robert 咧，因为我哋当年真系好支持佢，你都知啦。我哋直情系撑佢嗰阵时，我仲做紧电台。 嗰阵时佢俾啊， 你搞到阿郑耀宗落台咧，咁样 大事件啦，民调风波 啦。佢个人咧，你睇到佢变咗啊！佢而家净好似去到一个地步咧，因为香港大学唔敢喐佢嘅，而家因为见个鬼怕。 系 你够胆边个校长够胆喐佢咧？嗱，佢又自负盈亏嘅，你人俾钱去做研究嘅，咁啊变咗一个独立王国之后咧，佢自己咧就开始咧权力令人腐化啦，佢神圣不可侵犯。嗱，嗰日我一挑战佢咧，用去年嘅数字咧，你知唔知佢净面如死灰？ 系啊， 其实你睇到，我知道佢知道自己做咗板嘅，但系佢仲要死撑。 系啊。去年我都有行噶，去年我就八点零钟翻屋企啦，今年我二十点几先翻屋企。 咪同埋呢个问题就好难撑嘅、 啊， 因为咧当日参与嘅人咁多咧、啊，每一个人咧， 喺街度， 每一个人佢自己嗰个亲身嗰个感受咧， 会系好强烈 的。我相信咧，任何一个人，如果除非有真系中即系凉粉或者中粉啦，如果嗰日有粉喺七一游行嘅咧，我谂冇一个人咧会承认嗰日得十万人， 同埋会好庆添啊！ 你明唔明 啊？系啊，同埋我哋都 我喺维园塞咁耐，喺度暴晒到晕。 但我哋就即系好似阿细娘咁讲啦，佢讲得文雅啲啊，爱之深，责之切。我哋就啊，我哋啲古老人就好简单嘅。你既然你系一个有公信力嘅人，我哋个个咁撑你嘅，唔该你啊， 即系唔好咁傲慢咯。我觉得 第一唔好咁串，第二咧唔该你珍惜下自己个招牌，唔好打烂个招牌。以前啲老板就咁嘅，开间云吞面铺有个金漆招牌喺度，个伙计攞云吞面出嚟咧，啊冻鬼咗嘅，或者面唔啱咧，就成碗云吞面就倒咗落垃圾桶，叫佢批个碗嚟噶啦，就咁嘅道理啫嘛。我哋啲老人家就咁做嘢噶啦。啊，多谢电话， 多谢晒。 嗱，咁啊，唔好再听电话啦。唉，我都揾唔到一个咧上网嗰啲人打嚟嘅。我琴日咧已经摆喺上网，我话你有本事，你今日打电话嚟。冇一个夠胆打话嚟，呢班人就匿埋咗喺一个角落嗰度咧。啊，我在光，你在暗。啊，你咧就隐瞒自己身份，就中意讲乜都得啦。我废彩你啊！ 世界咁啊，大把。 我都话唔系，我 多啲上网啊！你要， 你知点解？我唔系网嗰啲，我唔理嘅。我系话俾钟庭耀听， 即系唔好再揾打手嚟。 你有本事你再嚟，嗱，我就会揾埋嗰啲教授啊，即系两个教授 一齐打你。 再加埋 美 国 何小姐， 何小姐，我揾啲专家嚟同你拗，我而家亦都叫啲专家咧，啊，将佢哋嘅睇法同你提出咧，啊，辩论，嗱，呢个学术辩论最好啦， 可以理性啲就系咩咧？ 系咯， 大家有冇一个比佢更加好嘅方法去点算人数？欢迎大家提出。 咪最容易咪好似呢个跑呢、這个咩啊？马拉松咯，有人俾个 number 咯，每人挂个 number 咯。嗱，香港大学民意调查计划嘅电话咧系39212700，传真咧就25176951。阿罗不忠啊，就忠博士、忠权威、忠忠皇帝嘅电邮咧就罗不多忠 hku.hk 嗱，点解我唔再讲中文啊？又逐个字串俾你听咧？因为如果你连呢啲个电邮你都唔识咧，阿钟博士唔会睬你嘅。 但千祈唔好写咗罗拔中文咯。 嗱，嗰班单嘢咧，其实咧我又系有我睇法嘅，因为而家串件咧，俾呢个林郑月娥咧撩咗个蜜蜂斗出嚟咧，而家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斗争嘅工具。 同埋政治道德审查标准。 咁而家变咗咧，香港咧就有嗱，左边有 ICAC， 你叫佢东厂又好，西厂又好；右边就屋宇署。 讲咗好耐啦，上个月已经开始讲啦。 东厂西厂就我嚟喐人嘅。 嗯。 嗱，呢个问题又好大镬嘅。串件咧，琴日个法官讲啊，就因为阴公嘅啲穷人喺土瓜湾住咗50年，住嗰啲铁皮屋，个法官就话要拆。嗱，我咁当然香港讲法律，大家知道我最尊重啲法官噶啦。但个问题，个法官个判词里面其中一样嘢喺法庭度讲咧，话特首都要拆，系人都要拆，所以你就要拆。但个法官好人嚟嘅，佢就叫社会福利处同屋宇署咧研究点样处置嗰个 引述安置系。 但呢个法官漏咗一样嘢，系啊，特首要拆，名人要拆，高官要拆，喂， 新界人， 新界人唔使拆啊！呢、這个吹水我咧就俾佢特赦。啊！叫佢去登记 三层半 嗱、啊，所以琴日咧德福花园咧，嗰、那个叫唔系德福花园，嗰、那个叫德咩？喺 Sutherland Garden 啊， 嗯， 喺呢、這个呢啲豪宅啊，喺呢、這个窝打路道嗰度咧，又有啲天台屋，佢哋上诉要拆，但我觉得佢哋提出嘅理据有冇提出点解新界天台屋可以登记咧？嗱、啊，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大问题。好啦，但而家又多一样嘢，就啲、是、公务员咧，而家有一阵冇一份啦。嗱，你无端端搞个麦齐光出嚟，就话佢咧以前同人租屋， 互换租屋啊！ 嗱，但系麦齐光咧，佢嗰个回应系有问题嘅咧，点解咧？你一讲出嚟，人哋即刻质疑你。你好地地走喺城市花园度买楼， 佢唔认有默契呢样嘢，好有问题。 呢个一个第一个问题啦，咪最容易咧，牛头角顺手最容易噶啦。你人哋净系问你一个问题，你冇得答噶啦。点解你买层楼好地地自己唔住要租人哋嗰层，又嚟将你嗰层租俾嗰条友咧？ 同埋你可以授权佢帮你买。 咁为咗乜嘢？ 租客可以卖出 嗰 层楼添。 咗佢咯，咪贪咯！我就系因为我系公务员，我都系讲咗，公务员敛到奶敛到尽噶。我就系要攞嗰个房屋津贴啊！我就系要攞嗰8000蚊一个月啊嘛。 唔系佢而家大镬在咩咧？ 佢当初做呢样嘢呢未必系犯法，但系佢而家一路呢死撑话自己冇预谋呢，嗱呢个就会令到公众呢质疑啊， 又系质疑个诚信咯， 就系诚信有问题。 同埋你嘅行为话俾人听，咪你好地地去城市花园买层楼噶，系人买层楼都自己住噶，起码装修得好好地。 唔系你可以话当时系容许嘅，我事后望翻咧，觉得自己做咧咁样做咧，都系唔 系 好正确。 其实我就好同情佢嘅，点解？ 当时系容许。 嗱呢个又系等于寸检一样， 制度戆居， 又系寸检一样啦。又系咧嗱，而家你边个做 A O 啊，做官嗰啲咧，好大镬，你得罪咗人咧。人哋又抄你呢啲嘢㗎啲传媒又唔使抄啊，係你得罪咗啲人，因为你知喺公务员里面大家要升级嘅。嗱好简单，你睇到阿麦齐哥，佢呀当年佢都系一个工程师，升到而家去到做局长。喂，另外一个同佢夹粉买楼个同学，而家仲系做助理处长，一个 D2, 一个 D10。 仲要佢离开咗，跟住再请返去做呢个四川援川工程，然后跟住再返返嚟做局长。 仲攞埋荷兰水盖。 佢隻眼、啊、另外一个隻眼唔红。 我唔系话，我唔系话嗰个人督爆佢啊，因为嗰个人自己而家分分钟犯官非啊，系另外有人督爆你咪睇你唔惯，可能有个连 D 二都做唔到噶嘛，又知道你两条友打同通噶嘛，当年喂， 唔系当时好普遍嘅大班。 嗱，其实咧 呢个方法 嗱，我 讲俾 你一样嘢啦，我哋写文章系负责嘅，我喺2000年，哇，讲紧12年前，12月30号，我喺信报写一篇文章，你估我讲咩啊？最近有一个值得公众关注案件，就是前副务局长善罗啊，不过呢就俾法官呢缓刑嘅。善罗玉年啊，即係呢个副税务局局长啊，本来佢諗住做税务局局长嘅。 又俾人督背脊啦，我諗。 又俾人督背脊啦。咁、那个律师求情嘅时候呢，就读出咗罗玉年夫妇亲自撰写嘅自白书。就话被定罪之后呢，有如掉进咗一条没有回头的河流。以近乎精神崩溃，唔知道能唔能够撑落去。嗱，善罗玉莲夫妇嘅遭遇，嗱呢个系我2000年12月30号喺信报发表嘅文章。对所有曾经做过同类事件、同类事情嘅政府官员嚟讲咧，一样咧系担惊啊受怕嘅，噩梦连场嘅。对于整个政府运作咧，亦会因为呢类案件而大受影响。因为当年已经有资格攞房屋津贴嘅官员咧，大部分而家都升咗高位㗎喇。嗱，当年呢啊领房屋津贴嘅官员，唔少人都犯过善罗玉莲所犯嘅过失，就係因为制度的确有引人犯罪之嫌。嗱，我篇文章12年前写㗎，我已经话睇到呢个漏洞出嚟，就叫政府拨乱反正，你咪俾啲人出嚟认 咗。你又出嚟认咗系啊。 回水囉。 是 啊，咁你就唔会搞到今日有麦齐光事件。 唔系我同情啊，麦齐光嘅其实真系。 是啊，就唔同情佢处理嘅手法。 係啦，佢而家今日处理嘅手法咁样死撑话自己合理呢而冇预谋呢。 喂，佢又冇得话唔合理喎。喂， 佢话冇预谋，但 我又想问你啊， 公众系好难接受 嘅。我又想问你，你系麦齐光，你仲喺深潜室啦。当而家你仲喺深潜室，麦齐光单嘢发生，你点解同佢讲啊？你佢认咗佢就唔捞㗎啦。你要知道 佢冇犯法㗎喎，其实系。 但做局长就唔捞㗎啦。 我知。 做 AO 仲可以继续捞。 咁你如果唔系你讲咗，你宁愿讲大话，定系你宁愿叫人原谅你嗱？ 咁而家老细有个样俾你睇啊嘛。 喂，你睇下，譬如琴日啊，你老友啊高医生打嚟都好啦。 嗰个叫老友嘅大话， 佢冇死撑喎，佢真系嗱，最多佢冇讲话咩啦，佢都避啦，唔系话冇提僭建两个字，但系佢都系叫人，但系我道歉，我要处理咗佢，系嘛？但系如果佢而家仲系继续话自己冇预谋咧？就会越嚟越多证据出嚟啦。 麦齐光嘅问题 系证明佢哋有预谋噶嘛？ 你啊熟啦，你近距离接触个权力核心啦。嗱，麦齐光呢咪 A O 心态咯，佢认为佢啱嘅，所以好多人唔明啲 A O 点样谂嘢。佢啱嘅嘢，佢认为佢应份嘅嘢，佢就攞到尽噶，你知唔知啊？啊， 咪就系好似嗰阵时啲人批评特首一样咯，批评曾荫权一样咯。 所以咁咪大家都睇到公务员， 其实个个公务员 个个都系贪， 系唔系贪？而是他在制度容許裏面。 我所以我說有個叫 Great and Entitlement 嘛。 是啊，他在制度容許裏面他會拿到盡。 制度容許你的東西他拿到盡，他就認為自己是對的嘛。所以這個啊，麥齊哥不是示範了一次公務員的心態咯。唉，我們聽聽麥齊哥怎麼說吧，輝哥啊。 曾先生呢是我認識的，是都是公務員的同事來的。那我們在嗰陣時住喺第一座、第二座嗰個發展嘅時候咧，我去排隊買呢、這個樓花嘅時候咧，就 見到係張先生，咁大家都係一個投資嘅一個心理啦。咁我本來係住喺第一期嘅，咁租出去嘅時候咧，那個租金一個比較穩定啲嘅收入咧，係由一個可以租俾個公務員嘅同事咧，咁又會有一個穩定啲嘅收入。 最重要嗰個咧係租嗰陣時咧係好清楚咧係要知道咧，我哋唔係住自己嗰個單位嘅，我哋係真係租，即係後來我搬走咗之後咧，那個單位都係有放租出嚟俾其他嘅人住嘅。其實喺當時即係買樓花同埋即係供樓租俾第啲人嚟到攞份租金嚟到做供樓咧，依個我諗都係一般嘅做法啦。 嗱，我又真係我應該叫你先知，我睇下你篇文章好嘢。啊，喂，2000年12月30日，我当时就第一就话自首啦，叫嗰啲人啊，最多炒埋个油添啦，除咗回水之外，嗱、啊，点解咧？我当时写噶，话今日嘅传媒的确可以做到杀人于无形，因此政府官员更加会提心吊胆，因为除咗可能一只脚入咗监仓，一只脚仲企喺政府度，事情一旦公开咧，带嚟压力同痛苦咧，更加系罄竹难书，对个人、对家人、对嘅朋友咧，都会不生难忘。嗱，除非政府亦都希望拿住呢啲高官嘅痛脚作为秋后算账之用，否则就唔会啊，俾呢啲高官一个出路。他日咧，政府必然会身受其害。嗱，我2000年12月30日写嘅， 但系12年之后先应验。 跟住我仲有啊，我就话英国人喺香港撤退之后咧，喺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同埋左派阵营里边有个阴谋论，成全港英政府将唔少政府内幕资料同埋高官个人嘅糊涂账啊，都带咗翻去祖家嘅。嗱、啊，呢、這个我写嘅唔系啊，呢、這个就系话。 咁你即系话而家麦齐光呢单嘢可能喺英国嗰边掉翻嚟。 另一方面英国政府亦都安排咗唔少线人，仍然喺政府多个部门工作，继续收集情报。嗱、啊，当然呢个系啊土共嘅阴谋论啦。顾问论呢啲传言系咪正确？我当时咁写嘅。但系呢一群因为防津问题而坐立不安嘅政府高官咧，唔系政府机构高层，甚至系校长、老师，随时会俾人有机可乘，就是一个不争嘅事实。 咪到你升职啦，大家争升职啦，嗰阵时咪会督背脊，就系、是、通常就系咁样怼出嚟嘅。 最尾我咁写嘅，如果将个问题彻底了断啊，令到呢群惊弓之鸟不致被人强迫一错再错咧，政府必须积极面对问题。嗱，社会上补脱片啊，对这个善玉莲夫妇案件嘅判决咧，系感到满意，亦都冇人坚持要将佢拉入监嘅，因为佢哋所得嘅处分已经足够啦。嗱，所以我喺 佢好似冇咗长俸噶啦，系咪？ 乜都冇啊， 乜都冇。 喂，缓刑啊，大佬啊，两公婆一齐冇一份工做啊。换句话嚟讲咧，我最后一段系咁写嘅：特区政府上场之后咧，已经不停换血，希望成立自己嘅班底同埋加强问责。嗱，我2000年写噶，如今正大好机会俾佢哋如愿以偿，因为涉案受牵连嘅高官咧的而且确不少嘅。咁我最尾嗰句系赠俾你老细嘅，且向特区政府有冇呢种胆识同埋勇气做一件应该去做嘅事？2000年边个做特首嘅？都系阿董 03年03年 我唔系你老细，我系你老细嘅老细。喂，我2000年12月30日已经话俾你听，这个啊房屋津贴呢样嘢咧，系会令到好多人咧有顾忌，俾个痛脚人揸住个政府运作唔到嘅。 同僭建系 而家又加多个僭建。系啊，你而家罗范招唔系罗范招，我成日挂住罗范招，因为 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因为好过瘾，用呢样嘢嚟砌低啊唐英年，或者用呢样嘢嚟玩我哋呢咁嘅人啦、啊、吓，玩特首啊，玩名人啊，玩高官，玩议员啊，玩下咁啊，玩咗你自己嘅政府咯。 唔系所有都俾佢玩死嘅。 唔系当日佢谂住， 包括佢而家嘅老细。 你知唔知当日佢谂住唔留低噶嘛？ 系啊， 佢冇谂到而家 玩到尽 啦。而家做 CS 佢大镬啊嘛，佢咪嗱佢开咗个Pandora box， 因为你就话捣乱咗嗰个蜜蜂罩。 唔系嗱，好简单。政府做决策咧，如果资深嘅政务官咧，一定会谂咗咧个中局系点样先嘅。 个中局咪变咗乱局咯。 唔系，所以我就话呢个系唔正常嘅。任何一个政策决策咧，如果你谂到个中局系失控，或者系谂唔到个中局系点样咧，你通常唔会去掂，或者会好稳阵。 嗱，公务员就系咁样，慢慢嚟。 嗱， 呢个 咧，我哋一争个嘉宾咧，阿张振远就好清楚噶啦。其实咧，佢既然系阿梁振英身边嘅人咧，佢都真系要同佢倾下。我哋一争都同佢倾下，佢有咩办法可以帮到梁振英？ 但系而家咁嘅乱局， 喺咁嘅乱局之下，你点帮啊梁振英？我哋都想听下。 唔容易喎、 啊， 真系。 唉，你仲有啊？佢一个戆居居嘅黄锦星做环保处长噶，十问九唔知嘅。 唔系啊，嗰日你有冇听啊？佢话而家适合推行呢个垃圾。家居垃圾征费，因为而家个经济稳定。喂，大佬，你望下转头，你望下欧洲，望下美国发生咩事？ 佢知唔知道啊？如果雷厉风行，全香港拆晒嗰80万寸建，佢去搵几多堆填区出嚟？我想问下佢。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话，政府目标是令楼市可以健康平稳发展，当局一直做增加土地供应的工作，现时有小组研究再推更多土地，例如透过填海发展岩洞、郊野公园及绿色地带边缘等，他认为已经看到增加土地供应的空间。曾俊华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又说，绝对关心本港的贫穷问题，他认为要协助贫穷群苦人群，长远要做好经济，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中期就要从教育入手，向他们提供新技能，协助他们升学和就业，短期当局就有安全网，帮助有需要的贫苦市民。希腊总理萨马拉斯承诺，新政府会推行紧缩政策，目标不会改变。新政府将在当地星期日面对国会的信任动议。萨马拉斯向议员发表演说，指出政府将加速私有化，推行改革，吸引投资。不过当局将会修订一些可能推高失业率的政策，以免影响灭赤的目标。但他保证政府会尽力令希腊留在欧元区。萨马拉斯出任希腊总理之后，由于要接受眼部手术，错过出席欧盟峰会，今次是他首次重要政策讲话。全球最大社交网站 Facebook 与互联网公司雅虎就专利权官司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将容许互相使用各自的专利技术，亦会合组广告联盟，协议并不涉及金钱交易。雅虎在3月首先入禀法院，控告 Facebook 侵犯他们的广告、私隐和社交网络专利权。 Facebook 亦在4月初采取法律行动反控雅虎。罗马尼亚国会参众两院决定今个月29号举行全民公决，决定是否罢免总统白塞斯库。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以256票赞成、114票反对通过弹劾总统的议案，总统要停职一个月，并由全民公决他能不能够留任。白塞斯库停职期间，参议院议长安东内斯库会暂代总统职务。体育消息，英国的梅利晋级温布顿男单决赛，将与瑞士的费特拿争夺锦标。梅利在四强以盘数3-1淘汰法国的桑加，他是74年以来首位打入温布顿决赛的英国男子球手。六届冠军费特拿较早之前亦以盘数3-1击败卫冕的头号种子祖高域，率先进入决赛。如果费特拿取得冠军，将会追平美国森柏斯7-度封王的纪录，同时会重返世界排名第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有几阵骤雨，早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9%。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点解一个两岁小朋友会有坏习惯？佢扮呕。 各位家长听完声音导航之后，而家有升级讲座安排俾你哋啊！成功考入名牌幼稚园 B 级，幼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课程总监 Michelle 梁继章幼稚园校长现场讲解面试入学秘诀，为家长同埋小朋友做好心理准备。7月15号星期日下昼4点到6点，理工大学举行，280蚊一位，票价扣除开支。全数捐给护苗基金，座位有限，快啲打26269720报名参加啦！ 最平民最公开的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展销会，有齐全港大大小小有平有贵的数码收音机俾你拣。今期重点推介数码孖宝，一部 DB348 加对温手提数码收音机，原价479，而家只需要399就买晒两部啦！今个星期4、5、6日晚上9点前去旺角电脑中心地下行下啦！ 艺局天气下工作，雇主同雇员要特别小心预防中暑。老板应评估雇员中暑嘅风险，同采取有效嘅预防措施，例如提供清凉嘅饮用水，安排适当休息时间等。雇员应定时饮水同留意身体状况，有头痛或口渴等中暑嘅早期症状，应尽快通知主管同睇医生。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查询啦。 专业人士完成工作的时候，可能有一次过回应。 冇委派认可资格的人士进行拆除，我向公众致歉。 冇诚信的人呢，凡是一个领袖的工作他都做不到的。 如果只是二拣一，我会毫无疑问辞去行政会议的职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刘世良，嘉宾行政会议成员张振远。 今日李仪在苹果的评论写的题目就是香港今年的最强音，你听到吗？苹果的记者韩耀庭远离向胡锦涛主席发问，胡主席，香港人希望平反六四，你听不听到啊？就被便衣人员强行带走和非法禁锢。咁呢一件事咧，另一个更重要嘅意义就系呢一句问话，你听唔听到啊？跟住落嚟嘅第二日就系自2003-04年以嚟最多人上街嘅七一游行，嗌出最响亮、最整齐嘅口号就系梁振英落台。全港冇人听唔到嘅口号，你听唔听到啊？梁振英本人咧，似乎就冇听到，或者系诈听唔到。佢嘅回应话，市民喺政治、社会同民生等方面嘅诉求，佢同佢嘅政府团队都会虚心聆听、认真回应。佢故意回避咗市民最大、最响亮嘅诉求，就系梁振英请你落台。乍听唔到咧，就一啲都唔出奇。最奇嘅咧就系梁振英竞选办主任，而家咧被委任为行会成员嘅张振远，居然将市民嘅诉求解读成： 琴日咁多人上街，其实咧系反映到咧，亦证明到咧，梁先生一直以来咧所提出嘅香港系需要改变。琴日咁多人出嚟咧，提出唔同嘅诉求，就系代表呢个求变嘅声音。 张振远居然咧将市民要求梁振英下台扭曲成支持梁振英嘅求变嘅睇法。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秉承同样嘅扭曲，佢前日就话咧，依家新政府嘅举步维艰，感觉到有市民认为政府多年以嚟咧都冇回应佢哋嘅诉求，所以积聚咗啲怨气。咁因此，市民上街系发泄佢哋多年以嚟对政府施政嘅怨气。咁首先，林郑月娥司长，你同梁振英咧都系过去政府执政团队嘅主要成员，市民对于过去嘅怨气咧，唔通你哋就冇责任啦咩？嗱，游行最大嘅诉求已经不是对过去的怨气，而是因为梁振英主政而产生对未来的忧虑。但是林郑月娥就不是听不到人家叫梁振英落台，只是扮听不到。另一位应该听到七一市民主要诉求的，就是过渡而来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他表示增设副财政司长就不是坏事，又说全民出任副财政司司长的陈茂波就不是他揀的，但是他又没有正面回答这件是好事，又没有讲到是他认可的人选，似乎就是在市民叫喊下台声当中，亦都要保持同梁振英一道的安全距离。最听得到七一市民呼声的应该就是最聪明机警的林焕光了。 佢担任行政会议召集人，被指咧呢一个职务咧同佢担任评基会主席咧有角色冲突。咁佢就即刻表示日内咧将会决定系咪辞去行会召集人嘅职务。咁林焕光咧就话考虑辞任，显然系听到市民声音，知道要同梁振英走远啲，以保持佢自己个人清誉。咁显示梁振英已经成为政坛人人见到都掩蔽嘅秽物啦。 早晨，早晨，我哋直播室咧就有个叫做贵宾，呢、這个贵宾咧就张振远，就行政会议成员，同埋最紧要咧另外一身份咧，佢就阿梁振英选举办嘅主任，好似主席添，唔系主任啊，主席系好巴闭嘅，主任就系罗范超芬，所以李仪啊写错咗嘅，就将人降咗一级， 高级啲嘅应该。 嗱，咁我哋冇得唔问噶，如果播咗你嘅声带出嚟啊，究竟搞边科啊，大佬，你都唔系咁嘅人嚟噶，点解无端端你仲威过乜？你 high jack 400,000人， 歪，而家人哋指责你啊，歪曲七一游行群众嘅诉求， 你仲大镬过钟庭耀， 将嗰啲群众变成支持梁振英添出嚟， 300,000人，你近400,000， 你近晒嗰400,000。 大班早晨，西凉早晨啊！好高兴有机会第一次喺DBC 节目出现， 欢迎噶，你随时可以嚟噶，最好叫埋老细嚟仲好啊！ 我希望 仲有你个老友啊，吹吹我啊！ 我希望数码电台啊会做得好成功、啊， 好多人想我哋执笠嘅，而家你撑住啦。 讲点解添？求变，求变出嚟，求变就支持梁振英。 啱啱提出嘅问题咧，我喺7月2号睇报纸，我亦睇到咧有好多唔同嘅团队喺7月1号游行，包括争取呢个增加最低工资、标准工时，甚至有一个团体咧就争取要設立呢个咩动物警察 啊，系啊，行先嗰队 有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团体嗱，所以我话咧呢啲团体咧，佢系对现状咧不满，所以咧佢希望有改变，呢、這个咧系事实嚟嘅，你唔可以话否认咧。嗰日游行咧，唔系有好多人系想改变， 但佢其中啲人要求改变一样嘢就系叫话梁振英， 我意思系冇错，但我完全冇讲过话。个游行咧，冇人要求要梁振英落台。 我知道， 所以你话， 我知道你出错喺边度。 大班，你 觉得已经可以知道你出错？ 同阿钟庭耀一样。 唔系，我可以即刻纠正你。我亦都可以疑中留情。你出错嘅问题咧，就系一，你冇去游行。 感受唔到嗰种气氛， 因为我哋在座呢两位都有，同埋香港好多市民都有。第二，我怀疑你会唔会？不呢、這个都唔系问题，可能冇睇电视啊。其实咧诉求系有嘅，主办单位其实今年嘅主办单位民阵咧，所谓主办单位其实而家冇主办单位啊，负责去搵纠察队、 差人倾 咩飞咁。佢哋嘅诉求都唔系梁振英下台嘅，我都唔需要讲动物警察啊。 哦，佢反对党官 商勾结，亦都有姐仔上街添啊，性工作者啊，好多完全呢个嘉年华会嚟噶，乜嘢诉求都有啦。呢个你如果你靠睇报纸。你是啱嘅 ,ok, 你可能啱嘅，得出你嘅结论都可能是啱嘅。但如果你有去游行呢，是根本冇人理，第一将个主办机构嗰个咩党官勾结。 党官商勾结，反党官商勾结，都冇人嗌嘅。 冇人嗌。 是得两句口号。 但你飞马就预咗带去㗎嘛。嗱，啲人咁当然有唔同嘅团体，有呢、這个工会，有职工盟，有成个个都会带去 banner 去噶。有啲人甚至乎 有雷曼，有居 都有， 乜都有噶。 少数族裔都有嘅、但系如果你有去咧，可能你唔会讲呢句说话嘅。嗱，你错就喺呢度，俾人一张住你就喺呢度。所有人系嗌一个口号嘅，系 unify 嘅，真系啊！因为我哋有去嘛，我由头睇到尾嘛，我都有两个身份啊嘛。一个我就监警会，我跟监警会警方带我哋去巡啊嘛。另外一个身份就我自己去游行啊嘛。 同埋反应系最热烈嘅 系。系冇人嗌第二啲口号啊！ 我哋 系好齐。 一讲梁振英，佢哋自己会，佢哋自己会跟住讲嗰句噶啦。 就落台。 就落台噶啦，系啊。 嗱，呢个咧就因为你冇喺现场，所以你有一个误会啊。嗱，所以如果你喺现场嘅话咧，如果你去睇到嘅时候，我相信你都唔敢啊。即系我识你咁耐，我真系唔敢咁样讲嘢法。OK， 嗱，所以咧而家纠正咗你先，呢个纠正咗你，等你唔好再乱噏嘢啦。因为真系，如果你夹硬真系，即系如果你净系睇相咧，你啱嘅。 睇咗冇声噶嘛， 或者睇嗰啲主流电视台嘅新闻咧， 都系噶，咁你要以为佢系断章取义啦， 因为 佢一拍一拍啦， 佢剪唔同嘅 shot 落去。 但系如果你由头到尾咧，倒翻转头去睇电视，你就会可能，如果你要质疑嘅话，呢啲冇人听到人嗌， 系啦， 即系任权下台啊，冇人嗌呢个咩最低工资啊，冇人嗌呢样嘢嗰样嘢冇嘅，系冇人嗌，系嗰日系好出奇，所以咧就由头到尾系一个口号。这个真是一个警钟来的。你作为行政会议成员又是梁振英的智囊，你要话俾佢听呢样嘢。 其实可以咁讲，差唔多超过一半啦，我自己估计呢，超过一半嘅游行人士呢係针对梁振英本人嘅。 我諗。 所以呢个系皇帝啲新意，我好担心呢，你就喺佢身边嘅人呢係误导咗呢个阿哥，你明唔明白？ 我諗讲唔上误导啦，我觉得冇人会低估咗新政府而家面对嘅挑战。你啱啱讲到啦，喺咁嘅情况下要应该点样做。我諗或者我哋可以倾下喺而家咁嘅政治环境政治现实嘅情况下呢，新政府应该点样做。 你睇返头先今日报纸都有登啦，过去一个礼拜你睇信报今日就列晒出嚟啦，一上场7月2号到而家。每一日发生嘅嘢，你承唔承认全部都系救火？即系你讲政策，讲咩求变，所有嘢出唔到嚟喎。而家全部都系针对成个新政府嘅人、官员嘅操守啊，行政会议召集人究竟留定唔留啊？等等， 即系点政会 会唔会系你预期之中？点解会变成咁咧？ 上个礼拜我唔知道你有冇听啦，我同阿郑家富咧，我就话如果两者取其一。如果林焕光要揀嘅呢，我就话佢一定会揀平机会。郑家富唱反调，就话佢一定会揀行会，咁佢梗系赢咗啦。但我亦都可以话俾你听，郑家富又啱，佢收尾兜返，佢就根本唔会迟，係个 rip service 嚟。你亦都睇到林焕光无喇喇，我就睇咗咁多报道，冇讲到交代到点解去北京㗎。 好似平机会系咪喺上面开会呀？ 我唔清楚， 但有一样嘢就好简单嘅，就系中央政府阿爷召呢条鹌鹑上去，你冇玩嘢啊！两样都要做，所以你话林焕光会唔会辞职咧？可能郑家富啱嘅，佢其实就两样都唔会辞。 啊 ，Barry 问翻你啦，就系话你见到人事全成个礼拜嘅，由7月2号落区屯门嗰度俾啲学生仔冲击，一路成个礼拜充斥住新政府都系负面新闻。都是围绕住啲官员个人操守伦理等等呢啲问题，根本冇人愿意同梁振英倾政策喎。而家系 咁，当然咧，媒体选择去 即系你点打破呢个局面， 将嗰个集中力摆喺嗰啲负面新闻嗰度。其实你上一次讲去落区嗰个其实一个亦系一个好嘅例子，就系、是、嗰次落区应该好几次啦吓。当日咧有唔同嘅官员去唔同嘅地方，全部都冇问题，除咗喺屯门 你就系咁啦。点解咁短时间，只不过喺屯门一个冲击，喺传媒里边成为一个不成比例嘅放大咯？ 我觉得呢个问题你应该问下传媒，点解落咁多次区，每一次咧冇事，而且咧啲居民咧亦好热诚咁样去问问题，居民咧亦好高兴咧能够同新政府。点解我哋唔报道嗰啲？然后咧，屯门因为有人捣乱咧，我哋将嗰个集中力摆晒。 系一种七一之后，我相信啊，好明显个媒体气氛对梁振英系不友善。 我可以代传媒答你呢个问题啦、我所谓代系 unofficial 啦。你都系传媒嚟噶。 唔系啦，个问题就系话你落去见啲咩居民啊嘛？你系一个。喺一个保护咗环境里面，大家都知道㗎喇，呢个系政府嘅手法嚟㗎，呢个亦都同唔系梁振英首创 㗎。我不嬲都系咁。 不嬲都系咁，由港督洗街到而家都系咁，咩叫洗街呀？就系搵就系去一个 comfort zone 㗎嘛。去一个自己可以控制嘅环境里面，系由民系由大家都睇到㗎，每呢啲居民大会系由民建联、工联会、乡议局去安排㗎嘛。你一般人系唔入得去㗎嘛，听嗰啲人是全部，我唔好讲话林记啦，但起码系一样嘢系支持梁振英噶嘛。 同埋问嗰啲问题都 plan 定嘅。 亦都系有人俾 line to take 佢哋噶嘛，俾每人派一条题，你问乜啦？ 有啲好肉麻噶，而 家。咁问题系有咩用啫？佢做呢啲 show 而家唔系选举啊，哥。 而家个问题就系人哋觉得而家讨厌嘅问题咧，嗱，你啊离开咗个选举板，因为而家冇选举啊，而家都唔关你事啦。 系传媒觉得讨厌啊，真系。 真系讨厌，你仲去搞选举工程，仲带张凳去无端端拉， 仲攞张折凳出嚟。 我真系唔明嗰动作系好得人惊，跟住话呢个十大武器之首。嗱，你不如听下我哋有个剧噶，我哋整咗个剧咧，我哋整咗个嬉笑怒骂嘅广播剧，就讲十大武器之首。喂，佢搞乜鬼嘢啊？系咪因为你唔喺佢身边啊？ 喂，我想问下，而家个感觉咧，你觉得个而家佢究竟系一个特首管治香港嘅政府 仲喺度选举， 仲系一个良营，仲系一个良营去管治紧香港咧？ 当然咧，而家系新政府作为，我觉得佢而家做嘅嘢咧，就系、是、希望能够俾香港市民睇到咧。佢系好亲民嘅，另外咧，新政府咧亦好乐意咧，听取市民嘅意见。然后咧，新政府喺呢、这个推出新政策之前咧，亦会广泛嘅听取市民嘅意见。你啱讲嘅嘢就话喺开呢啲会嗰阵时候，要唔要更加开放啊？呢啲其实当然可以讨论啦。以后开呢啲落区啲会啊，主办人系用咩单位？嗰啲问题嘅提问方式系点样？我亦听到应该以后嗰啲提问方式系用啊，边个想提问咧，就先写咗喺张纸嗰度，然后抽出嚟吓，咁啊俾大家一个感觉咧，就唔会话有事先安排。 何志平当年真系车公庙求签， 抽走晒啲下签嘅，好似 就一个咧，全部系中上签。 唔系以前就抽走晒下签， 佢都系啊。另外一个咧，全部下签。 佢攞错签筒， 攞错咗签筒啊！我话俾你听，喂，呢啲抽签又系冇人信嘅。我话俾你听， 大家可以，其实我觉得咧，大家可以针对 所有人，咩人都入得去嘅。或者譬如话民主党嗱，最好啦，你落去区议会嗱，如果你要去，我都觉得唔应该去嘅。听埋晒嗰啲区议会嘅， 好 trivial， 系啊，好琐碎嘅嘢嚟嘅。 喂， 嗰啲 你可以话民建联嘅50个位，民主党50个位。唔同党派㗎各位，咁你就叫公道㗎嘛，你抽咩签啫，你抽签咪自己有抽自己有。 咪 即係呢个话俾 大班你咁样你要知道呢。 即係你要我解释啫，我咪解俾 你。 你 话市民问嗰啲问题好小事呢，有个讲法呢，民生冇小事。对其他人小事，对问嗰啲问题嗰啲人唔系小事嚟。 你真系开玩笑啊！如果我哋期望一个求变嘅政府上一场之后，就走去听呢啲区议会嘅 issue， 你认为呢样嘢好重要？呢啲系选举嘅口号嚟嘅。喂，一个人都重要。喂，呢啲真系废话嚟。 唔系，如果你脱离唔到一种竞选嘅毛咧，个政府咧，嗱，咁你好多重大嘅民生政策嘅酝酿啊，呢啲过程咧，就好似咧，大家好似唔关心。或者而家覺得個政府咧，好似唔係好重視，就反而去咗撲火同埋去做 show， 會唔會有咁嘅情況？ 我細良，而家政府上任咗幾多日啊？五日，一日六日啦， 都搞到咁。 唔係啊，我覺得大家會唔會？ 佢認為你要求高啊？五日點解要求咁多啊？ 唔係要求高唔高，而係咧，我哋應該要俾多啲時間。而家我哋結論得太快 ，in fact 未上任就已經有結論 啦。Barry， 其實嗱，大家 我覺得咁樣唔係好公平。 大家坦白講啊，梁振英當選係冇蜜月期嘅，而佢個所謂黃金一百日係由3月25號起計嘅。我呢個係我嘅睇法，我唔知即係你自己點睇咧。即係話其實市民係要你即刻交貨。當然你話喂，我上任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咁啊，但我估下，如果呢個情況延續到9月或者10月嘅話咧。我相信嗰个政府嘅民望咧，会一路一路再跌落去。 我觉得市民呢个期望系冇问题嘅，要求政府尽快去解决佢哋关心嘅问题。其实呢个系好事嚟嘅，俾新政府一啲督促嘅，要佢快啲去急市民所急。咁呢个咧，我自己觉得咧，新政府完全系掌握呢一个原则去做事。 但而家政局似乎唔容许。 嗱，所以呢个就系一个我觉得系大家要考虑嘅问题啦。咁多年呢，好多声音都对政府不满，觉得政府呢喺民生方面呢做得唔够。好啦，而家有一个特首呢喺竞选嗰阵时候已经讲到好清楚呢，佢嘅重点就会解决呢啲民生嘅问题。 所以人哋咪要你交货 囉。但係呢，而家上任呢，未上任就已经要打击佢。 呢个 冇蜜月期嘅真係。 Barry 啊，张生啊，我即係我理解你嘅讲法。第一样嘢即係做乜嘢都有前因后果㗎嘛。前因后果呢，我哋不如睇个前因后果啦。就係、是、呢、這个 梁振英嗰个政府上场之后啊，其实上场之前啊，已经受到好多丑闻嘅困扰啊嘛。包括梁振英自己个大宅嘅僭建，佢喂大家都即系你认又好，唔认又好，而家梁振英又唔喺度，即系所有市民或者传媒大部分啦，唔好讲所有，呢个我哋嘅通病嚟嘅，即系一定拗咧，一定系大部分嘅，因为你都系人嚟噶嘛，梗系我都唔计咁唔通嗱，大部分人都觉得佢系。冇得诚信啊！好啦，跟住到佢组织嘅班底，大家对有期望噶嘛？甚至乎有又系传媒啦，当然传媒好多嘢穿作附会噶，你可以咁讲啊。又话当年佢点解可以，即系当日点解可以啊砌低咗一个阴点嘅斗啊？唐英年落台咧，其中一样嘢同中央讲系揾到一啲好嘅 重量级嘅人， 重量级人才入去个管治班底啊嘛。咁点解出咗个名单？不论佢嗰个局长，即系佢嗰个管治班底好，系令人失望噶嘛？啊，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原因嘛。好啦，跟住个管治班底本身而家又一镬又一镬嗰度惨啊嘛。嗱，讲到僭建啊，呢、這个就阿林郑月娥搞出嚟噶，你老友搞出嚟噶，就个个都有份，永不落空嘅呢、這个肯定系嘅。你香港住屋一定有僭建嘅。你连阿吴克俭。租俾人嗰层楼有个荡三架都叫僭建嘅，呢个就个问题所在咩？呢、這个就蜜蜂斗嚟嘅。跟住啊，整个阿麦齐光嘅房屋津贴啊，跟住就仲有嘢噶。而家有两个行会成员咧，一个就阿你老友啊， 边个？我冇老友。 阿罗范招芬啊，我佢老友。一个咧就李国章，就系批嗰个国民教育嗰单嘢，而家又俾人追晒， 又俾人翻翻出嚟。 喂。一镬有一镬啦，咁呢个问题就话，喂，就系带出咗咁多原因，我想你知道，就唔系话有冇蜜月期啊，俾啲时间我啊，而家你哋系赶住就系正话制量提出个问题，你哋一上任就唔系去做正经嘢啊，不幸地啊，你哋都被动，个政府完全被动，就唔系啊梁振英所讲嘅啊香港速度啊百日为新啊。佢完全做唔到啊！ 佢去咗搞重组啊嘛！嗱，张生，我问， 今日仲有啊？你老友又无端端屌立法会啦！林郑月娥 又去继续要搞重组嘛？ 你仲想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系咪？唔系我直言讲，系咪白痴嘅呢班友？咁你点讲啊？嗱，你系佢嘅智囊，你可以俾啲 insight 我哋，你可以俾啲内幕 我自己觉得新政府上任咗未够一个礼拜，我哋要俾啲时间佢哋，俾啲新局长。 市民唔系咁谂嘅，真系。 咁但系。 嗱，你可以讲大市民， 你话点 啊？俾时间，我就正话，唔系唔好意思啊，我正话 你做乜嘢 打断你咧？即市民唔系唔俾时间你，而系点解个问题就咁多问题出咗嚟啊嘛？而家唔系正常啦。譬如我会同意你嘅，譬如而家你有咗三司十二局嘅委任，行政会嘅委任系冇问题嘅，人选又冇问题，又冇啲丑闻嘅。如果嗰个社会嗰、那个，即系嗰个态度啊，对呢个政府嗰种苛刻啊，唔俾机会啊，唔俾时间咧，我可能理解嘅，我同意你嘅可能会。但系而家个问题系你呢啲嘢全部系你料出嚟噶嘛？我唔系讲你啊，系讲呢个特区政府料出嚟噶嘛？ 但系 你揾咗一班咁嘅人， 嗱大班我唔系好明白你话政府料出嚟。如果新政府喺未上任之前，佢想改组啊，佢提出一个方案俾立法会，同以往两次。这个改变政府的时候呢是一样的做法。为什么今次呢我们会不给新政府。 我答你很简单。第一，问责制本身是一个相当敏感的政治议题。香港市民对问责制很有意见。即是好不好彩实行了这么久呢很难说服到市民呢问责制是解决到他们心目中香港的问题。第二样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相信是即是梁振英政府是低估了重组那个的政治那个风险。因为梁振英政府本身的政治基础不是那么稳固。他跟曾荫权接任的时候不同。曾荫权接任的时候呢是03年七一游行即是沙士之后一个钟摆效应。所以曾荫权是高民望上台。第二有公务员系统在后面支持。上台之前那个文件已经重组文件里面那些细节已经傾好晒先。先至去最后尾嗰步去立法会。但是梁振英唔系佢要靠旧政府帮佢立法会推销呢个政策。佢同建制派嘅关系亦都唔系话稳固到呢大家两胁插刀咁嘅地步。咁你如果作为一个佢嘅即系谋臣又好或者佢自己嘅政治判断究竟搞重组系咪当前急务呢呢、这个就系公众质疑嘅地方。点解唔系加老人金先呢 系嘛？点解唔系搞呢个退休保障先咧？而系搞重组先咧？ 嗱，我震一句够噶啦！你哋嗰种委屈咧，我谂我听你啲声气啊，都唔系第一次听啊。罗发超粉讲过，个个都讲过，点解我唔得？我唔同你拗呢样嘢，我净拗一样嘢。梁振英系一个政客嚟噶嘛？即系我叫 politician 啦。 politician。 喂，我就赠你一句，你个人听过 ，this is politics stupid， 系双重标准 嘅，咁咪 stupid 咯？你系而家从咗政噶嘛？而家玩政治啊嘛？而家话俾人听就原来梁振英咧选举嘅时候识玩政治，踢走咗嗰个阿斗啊，嗰、那个叫做钦点嘅唐英年，喂玩得好靓、啊，但系上咗场之后系完全又脱离咗个政治现实啊嘛？明知呢啲系政治嚟嘅，就同我讲真，你突然间咧嗱，你选举嘅时候政客。选完佢之后，我唔玩政治啦。而家我咧就系、是、啊，同你讲实事求是嘅，佢得点解我唔得？点解你针对我啲人有寸劍？点解呢样？ 政治就系双重标准嘅，系啊。 Stupid！ 我唔知系 Regan 讲啲话系啊 ，Clinton 讲嘅，你应该知道啊。喂，你就系脱离咗个政治，唔系脱离现实，你系脱离政治啊！我讲完啦，已经答咗你个问题，我觉得嗱，一九点半翻嚟啦，俾你慢慢介，你讲俾我听。 你讲啊，跟住 到时你话点解你脱离政治？ 你讲到时 现实啊，我闹你。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新任行政会议成员张振远出席本台节目嘅时候，被问到新政府班子上任初期就被负面新闻缠身，系咪已经集中精力喺救火？佢表示，出现现时嘅情况与传媒报道有关。 嗰次落区应该好几次啦，当日咧有唔同嘅官员去唔同嘅地方，全部都冇问题，除咗喺屯门 就系咁啦。点解咁短时间，只不过喺屯门一个冲击，喺传媒里边成为一个不成比例嘅放大。 我觉得呢个问题你应该问下传媒，点解落咁多次区，每一次咧冇事，而且咧啲居民咧亦好热诚咁样去问问题，居民咧亦好高兴咧能够同新政府。点解我哋唔报道嗰啲？然后咧屯门因为有人捣乱咧，我哋将嗰个集中力摆晒 之后。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话：现时外围经济环境差，欧洲多国面对负债问题，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加上内地经济增长亦放缓，对香港经济有唔好嘅影响。佢预料全年经济增长介乎1%至3%，至于有冇需要修订，将视乎情况。曾俊华出席商台节目嘅时候又话：政府嘅目标系要令楼市可以健康平稳发展，当局一直做增加土地供应嘅工作，现时亦有小组研究再推更多土地，例如透过填海发展岩洞、郊野公园以及绿色地带边缘等。佢认为已经睇到增加土地供应嘅空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早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炎热。现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9%。呢次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结婚喺边度搞先至够浪漫又独一无二？如果你都想喺4000尺露天庭园，怀抱270度醉人美景，喺城中唯一高空户外证婚场地 The One 婚礼天街 The Air 实现你嘅 Dream Wedding， 高呼一声我愿意，就要即时行动。喺8月31日前落订，可以获得免费提升场地布置服务以及其他升级服务优惠。预订及查询热线51060699。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点解一个两岁小朋友会有坏习惯？佢扮呕。 各位家长听完声音导航之后，而家有升级讲座安排俾你哋啊！成功考入名牌幼稚园秘笈，幼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课程总监 Michelle 梁继章幼稚园校长现场讲解面试入学秘诀，为家长同埋小朋友做好心理准备。7月15号星期日下昼4点到6点，理工大学举行，280蚊一位，票价扣除开支。全数捐俾护苗基金，座位有限，快啲打26269720报名参加啦！ 黑色飘啊，好型啊！ 英国最高销量嘅数码收音机品牌飘啊 ，P1 Mini 数码 FM 电台都听到， 特强天线接收，播埋 MP3 机，即刻当埋喇叭咁用，绝对唔系发梦，都只系卖399蚊咋！ 数量有限，卖完就冇，快啲去全国嘅张无忌电器专门店买啦！ 我唔可以俾爹哋知，我唔想妈咪知。 我唔想人知我吸毒， 我好辛苦， 全世界都冇人帮到我。 我唔想再吸毒啦， 我想戒甩佢。 边个可以帮下我啊？ 打嚟186186，我哋帮到你，企硬，剔嘢衰硬。 系专业人士完成工作嘅时候咧，可能我一次过回应。 冇委派认可资格嘅人士咧，进行拆除，我向公众致歉。 冇诚信嘅人咧，凡系一个领袖嘅工作咧，佢都做唔到嘅。 如果只系二拣一，我会毫无疑问辞去行政会议嘅职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刘世良。嘉宾：行政会议成员张振远。 唉，早晨早晨，而家面对住一个叫梁振英阵营里 受包啊 嘅主将啊，佢哋到而家都唔明，佢哋真系唔明嘅。嗱，第一而家玩紧政治，点解咧？我都要再解俾你听，即系其实咧，你喺麦肯锡做，你知顾问几贵嘅，其实我应该收你钱嘅。喂。而家玩嘅政治啊，哥，而家仲有啊，有一个好大嘅 timing 嘅问题啊，今年系选举年啊， 9月9号， 九月立法会选举，冇人帮你嘅，政客系好现实噶，你哋而家仲对呢啲 仲落区 有任何嘅幻想？喂，不论建制派好民主派，唔好讲啦， 抽尽抽干水啊，抽干水 啊，你哋已经定性咗系敌人嚟噶啦，嗱唔紧要，我哋啲传媒又系噶啦，唔紧要，但系你知道，就算建制派嗱直选嘅。你都要攞多位㗎喇，去年呢就好簡單嘅，上一屆立法會即係現屆立法會呢就23個所謂反對派都唔係全部係㗎，即係可能係十幾個係㗎，23個標籤為民主派，咁其他嗰啲呢60個減23個37個呢就建制派，今年加多10個位。喂，而家做立法會議員最好笑一樣嘢呢，你建制派人都爭餐懵㗎，你睇下今日九龍東已經唔係新界東你已經睇到啦，啊！刘江华有刘江华嘅队，乡议会有乡议局嘅队，啊，自由党有自由党嘅队，喂，自己呢喺度厮杀紧，你估有冇一个人帮一个而家成身周身蚁、周身唔掂嘅特区政府，或者帮阿梁振英嘅咧？之前就梗系嗱，之后唔紧要啊，好现实噶，嗱 ，this is politics 啊，我唔叫你 stupid， 我叫 wise man 啊。一选完之后，我担保你平风平浪静啊！你只要肯挨呢几个月得㗎喇，其实我係梁振英，我就匿埋。 挨唔挨得到？ 我匿埋添啊。 你仲走去搞重组，仲话要7月13 日。你仲走去撩呢班立法会，你真係 撩立法会。 建制派佢冇得支持你㗎。 咁我问你一句， 佢上咗唔捞先。 大班，咁你觉得喺选举之前新政府应该做啲咩啦？ 选举前。 立法会选举前。 立法会 选举前。乜都唔好做。派钱囉。好简单，佢做咗两样嘢好掂㗎，我反对㗎。凌双飞。嗱，因佢唔敢讲喎，点解唔敢唔即刻责成呢个 SGSA， 即刻研究啲系唔系有法律基础啊？派钱嗱，唐英年讲过，7月1号我上任，当时咧喺辩论坛咧，梁振英质疑佢嘅，话你7月1号派唔到钱，唐英年话你未做过政府，我做过啦，我记得晒讲乜噶，我就派到3000蚊，派钱啦、啊。 做啲实务啲嘢，仲走去做 show 咁 啊！但如果你而家有份文件递上去立法会财委会，系话我要将老人生果金提高嘅，我相信啊，所有反对梁振英嘅政党都唔敢喺财委会。 倒翻转头，你叫 亦都唔敢拉布， 你叫让路、啊。 但系你就走去搞呢个重组， 你叫让路就唔系揾重组嚟叫你翻让路、 啊， 我就攞3000蚊嗱， 你敢阻啦？ 2200啊！攞立法会，我要即刻通过呢条例。冇一个议员够胆反对，嗱，你咪做埋啲戆居嘢啦。即系问题就系、是、我唔系帮你啊，即系我话俾你听，你问到我点出现咩问题，你成日赖啲传媒啊，赖啲反对派啊，赖呢、這个冇得赖嘅， 冇得赖嘅真系， 就系同你玩政治乜？你梁振英最惨喺选举前，俾人一个高大威猛，我最识玩政治嘅人，原来你做嘅就是我而家唔玩政治啦，我玩政治嘅原因咧就我踢走啊唐英年嘅啫，玩完啦，我而家就讲现实啦，行政主导。我要五司十四局就五司十四局，点解你要啊？啊，除咗佢需要，佢认为佢有需要啦、啊、第二就系话，点解责任权得我唔得啊？喂， 呢啲唔系阿杰 靓仔讲嘢嚟嘅， 靓仔闹交，小 学鸡， 小学生闹交嘅理由嚟嘅。 我仲好 鬼 尊重你，哈佛啲 系啦， 可光于可光于个招牌破咗啦，哈佛嘅招牌就嚟都破啊！你Undergrad边间噶？ 我唔系读政治 嘅，我问你Undergrad边 间？你都系美国噶 ？University of Sussex 喺英国读数学嘅我。 咁、啊、跟住就 postgrad 就哈佛， 系啊， 有冇喺英国读过 postgrad？ 冇， 诶、哎，好在我唔去嗰两间学校读。 系啊，俾佢讲下张振远嚟。 大佬啊，喂，我讲呢个破产， 你点样 engage 到市民同你讲政策先？喺咁嘅环境底下，你话 嗱，其实咧，我觉得最终咧，市民都系睇新政府你究竟可以做到乜嘢、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咧，新政府喺未来呢三个月咧，应该尽快咧能够推出一啲好具体嘅。就算唔系话好具体嘅政策啦，起码咧有俾市民睇到咧，新政府已经开始做紧嘢，去开始去回应佢哋好多年嘅诉求。譬如你话喺房屋咁，当然咧房屋嘅问题唔系一日两日可以解决嘅。 佢唔系啊，佢话佢想取得 香港， 佢仲有啊，嗱又学咗你讲嗰句衰嘢啦，嗱。佢话就系因为你班立法会员玩拉布，唔系玩拉布，啲居民咧停一日都协场，讲埋啲废话咯。喂，呢条友咧，可唔可以？ 好啦，大班，我觉得你有少少断章取义。佢意思或者系因为呢个问题咁迫切咧，我哋唔好浪费时间。 仲有咧，个张炳良去搞房屋，唉，死紧啊！不如听下听众电话，我哋俾啲街头智慧你啊。阿黄先生喺电话旁边嘅第二桶啊 ，Barry。 O K， 黄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阿、大班你好， 系我哋今日 有个贵人喺度啊，有个贵人喺度。 哦，贵人， 你有咩想同佢讲啊？ 系啊，等我表明身份，我唔系属于任何吓，我只系一个星斗市民，每个月攞紧10000多蚊人工嘅，我都有上街。 嗯， 我想问你知你郑先都冇完全全全系下，即系冇带出个问题，梁振英下台呢样嘢点解会出现先？你明唔明先啊，张生？ 佢明啊，佢明。 呢、這个问题就系我当你唔知道点样整到阿梁振英咯，阿唐英年落去，但问题系僭建啊嘛，佢冇诚信，你先要落台，你明唔明啊？点解唐英年僭建冇得选？点解梁振英有得选？点解仲可以发誓词？我佢嗰发誓词，我都系打晒烂阵佢发誓词。咩廉洁啊？咩佢喺台上嗰个廉洁，我真系打晒烂阵。 黄生呢种意见呢其实有相当代表性 的。但是我明白的。所以呢我觉得黄先生在僭建这个问题呢你应该呢俾梁振英呢一个机会呢出来解释。 是不是 但是我想呢 問題嘛 你要明白那个他究竟那个情况是怎样。现在呢他会很快呢会出来呢。 唔知我出去打劫，打劫而家同我偷100蚊都系犯法，咁唔通我唔使犯法？ 我谂我觉得你应该等佢咧详细嘅交代。 唔使等啊，你唔好而家拉啦。 唔系 你而家咪等拉布咯。 我谂你对个问题唔一定好清楚。 你哋都系等拉布，因为拉到唔记得咗啊，唔会唔记得噶香港人，我一定记得。 即系啊。 Okay? 张振远，你都赞成佢系再要全面啲交代。 我相信佢会，全面咁样交代好多问题、啊。 喂，你2000尺地下同200尺嘅地洞系一样噶。 但会唔会去到今日？ 张生，你唔知道一样嘢，啲人怒气咧， 个问题就唔承认㗎嘛。佢而家连林郑月娥都帮佢话疏忽，冇一个人自己屋企有寸件系唔记得㗎。我即系话俾你听，你话唔记得呢样嘢系冇人会接受㗎。就算系嗱，我当你白痴嘅，系你都要认㗎。呢啲又系 politics， 讲嚟讲去都系政治，唔到你唔认㗎，你认咗乜事都冇。第一出嚟呢样又唔系，嗰样又唔系，跟住就搞到越搞越多，呢、這个只系泥足深陷嘅地方。 我觉得佢 有第二个问题， 有 我即系呢个问题，你 冇 认 啊，到今日都 话 疏忽 噶。 啊，你知唔知啊？你个老友林郑月娥上电台点讲啊？话咁多年啲嘢唔记得咗系疏忽嚟嘅。 系啊，诚信冇问题。 喂，太多人出嚟帮佢讲嘢啦，你知唔知啊？不过佢又要聪明。 唔系，黄生好似有第二个问题。 我知你好叻噶，张振远。 唔系，听阿黄先生第二个问 题。梁振英咧？系冇亲口讲过，佢冇僭建噶，系佢侧边人帮佢讲嘅人。到迟一日出嚟咧，佢就我话有啊。咁啊，嗱，黄生，你如果冇问题咧，就让俾第二个听众。 我第二个问题，今日最新 update 噶啦，我今日买份报纸，买份嗰份《生果日报》。 唔使讲生果，你讲苹果得噶啦。 啊，苹果 ，OK OK， 大翻回事。点解咁系到依一刻？喂，你而家直头我骗啦，系嘛？咩差饷嗰度话又你签我工，我唔知搞到咩，我都睇唔明份报纸。喂，咁而家去到咁嘅问题地步，点解你哋嗰个 contingency plan 都冇出现过？日日等日日过，日日等日日过。即系如果我其实我唔承认你哋呢个新政府噶，不过问题而家咁多问题出现，点解你哋唔低头揾人出嚟辞职，直头唔做？喂，咁多问题。 咁咪解決到啦，你 㗎。 張振宇 以後點樣出嚟呀？ 點樣回應呢個政治誠信呀？成個政府包括由特首到主要官員政治誠信嘅質疑呢？ 跟住又話呢樣嗰樣。喂，你而家你政府人員嚟㗎，你官嚟㗎，大佬官喎，官呀，係好 serious 嘅問題嚟㗎喎。 好，多謝黃生電話，你聽下張生點樣答你呀。 哇，我觉得最近呢几日喺媒体报道嗰啲呢，我諗要睇一个问题实在喺边一度。有啲好似啱提到呢个麦齐光局长嗰个情况呢，佢亦讲咗啦，佢系冇违规嗰陣时候呢，呢种做法呢系几普遍嘅。如果佢冇违规咧，点可以涉及到诚信咧？ 但系佢话冇合谋咧，市民就唔信咯。呢个就嗱，你话冇违规，可能都有得拗。 你冇违规咁解释咁多， 系啦，你冇违规 就冇违规咁。 点会两个人撞到买楼，然后你租我间楼，我租你间楼？ 咁鬼啱啊！齐蛇王去排队买楼， 一齐排队， 一齐蛇王去排队买楼，又撞到又同学同班，又大家都系工程师，又系政府公务员，又系要买。喂，嗰、那个还原率都几低嘅，不过唔紧要啦。我哋电话旁边有位远自温哥华听众阿陈太嘅， 陈太你好，陈太系陈太， 系阿大班啊， 早晨， 早晨，早晨 咧，我咧就喺温哥华打嚟嘅。我听到你呢度，我今日好开心啊！终于俾我行开张，因为对住个大魔头啊，张振宇啊，你唔使问佢咁多嘢啊。 佢喺度啊，你要直接问佢可以。你直接问佢可以。 我唔使问佢，因为佢系大魔头，你问佢几多，佢都系兜花园。因为佢学咗一本天书，佢咧就教晒嗰个班子嘅人，就唔识唔认唔咩嘢嗰啲系佢教出嚟嘅，连阿梁振英应该有几成都系佢教嘅。所以我哋根本就唔夠佢講，咁佢呢就咁高大英明呢，應該係好好樣，但我覺得佢皮肉好厚嘅。 好唔好 係我啲私人講嘅，佢本來唔錯嘅個樣，但皮肉太厚，成個魔大魔王。 好啦，咁你冇嘢問佢啦。咁 手下呢 我哋需要平頭品足嘅，有佢啦。 好多定眾。 仲有一樣，點解佢咁趕住要民望呢？阿爺話嘛，阿唐唐输咗就民望，所以佢要证明自己而家要落区攞民望。我就讲咁多。 好，多谢晒你，陈太。 旁边有位小朋友， 有位林小朋友，早晨，林小朋友， 小弟弟， 你有咩想问啊？张振远先生呢？ 系，大班同埋阿张振远先生，你好啊。 你好， 仲有刘世良啊？ 佢唔识我啊，小朋友。点啊？你有咩想问啊？张振远先生。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嘅。 系。 咁咧，有第一个问题就系啦。咁我想首先问你哋一个，首先问你哋少嘢先啦。咁我想问你哋觉得做特首 诚信系咪好紧要嘅先？ 系， 当然好紧要啦。 好紧要啦，系咪？咁好啦，我而家就讲梁振英呢个僭建风波嘅问题啦。 系。 咁佢之前有咁多次机会俾佢讲啦，喺早前特首选举嘅时候啦，咁佢应该系有一个机会俾佢澄清翻佢自己究竟有冇僭建呢个问题。但系佢点答啊？冇，我冇僭建啦。而且加上就系话佢冇僭建嘅同时，仲用呢个问题攻击对手。加上之前喺旧年定系唔知今年啦，年初度啦，定系旧年咁咧，阿曾荫权先生咧就叫过佢哋有关前面官员，就马上勒令要清拆自己嘅僭建物。但系究竟梁振英先生有冇去做到呢一个问题所在呢？ 好，這個、林小朋友个问题好清楚啦。咁多次机会啦、 啊，小朋友，你读几年班噶？ 小六啫， 小学六。 边间学校读噶？咁叻嘅？ 我都系个何实南小学。其实咧， 哇，叻过哈佛啊！ 大班先生，大班先生， 系 我系其实我爸爸日日同我上堂，日日教到我咁多嘢，我先识嘅啫。 我哋爹哋教你噶，咁问啲嘢系咪你爹哋教噶？ 唔系， 你自己啊？ 爹哋成日同我辩论，所以我就、哦、 哇，你真系醒啊，细路。 你叫屋企进行 嗱，我留低呢个电话噶啦，我第日咧我要礼拜六搞个叫做政坛新秀 啊，好啊，唔该晒啦， 揾晒啲细路哥嚟呢度玩啊，就揾梁振英嚟同啲细路哥玩， 俾个机会啊，张振远答下小朋友嘅问题先， 真我抄低你电话噶啦，你问下爹哋俾唔俾你嚟啊，到时 嗱佢第二个问题就系、是、话， 咁我想请阿张先生答咗呢个问题， 好啊，我觉得呢个林小朋友佢问嗰两个问题都好好，第一个咧就系、是。做特首诚信重唔重要？呢个系相当重要啊！第二个就你问到呢、這个， 点解咁多次机会 系啦， 都唔讲清楚件事，交代清楚咧？ 我谂我以前亦解释过啦，就系、是、梁振英先生亦自己讲过好几次，就系、是、佢当时咧，佢真系唔觉得咧，佢系有僭建。 哇，系 当然啦，呢、這个嗱， 喂，佢系一个 surveyor 啊，你听我讲先啦。你咩问我呢个问题咧？我想解释下，就系、是、因为咧，好简单。如果佢真系觉得佢系有僭建，佢好容易就已经系去处理咗呢啲问题。 但系佢用呢样嘢嚟去攻击对手啊嘛，所以佢 我 谂 而呢个我谂又唔系好 有僭建啊嘛。 佢冇用呢个对攻击对手呢、這 个冇喺论坛嗰度， 系但呢个唔系佢揭发噶嘛。 佢话唐英年诚信有问题啊， 大佬。靠呢样嘢食， 我谂大家要记得啦，就系、是、呢、這个 啊小朋友有咩 事？我想问咧、啊，其实咁我就质疑啦。咁阿梁振英先生呢个测量师咧系咪假嘅先？ 好问题，好问题。 呢、這个嗱林小朋友，你知道咧，测量师有好几种嘅。佢呢、這个梁振英嗰个系应该系物业测量师 嚟啊， 做估价 兜唔到噶， 兜唔到噶。 唔系我想讲个事实啊嘛，你问我 都要 check 寸建噶，你唔好讲我 食 噶，我冇牌噶，你俾我入你屋企，我话俾你边度有寸建啊？ 张振宇先生，我入去你屋企，然之后我话你有僭建，唔该你同我拆咗佢啊。 你好欢迎， 好啦， 几 小朋友，多谢你啊！ 唔好意思，俾我问多一个问题。 好啊，见你系小朋友，俾你问多一个啦。 好，最后一个问题，快啲。 就系咧，嗱，我想问咧，我想质疑一下，边个钟庭耀啊？ 嗰个唔关你事啊，嗰个唔关你事啊，我哋第日同你倾啊。 好， okay? 跟住 我而家喺美国 Silicon Valley 啊，呢个直谷啊，打话嚟嘅郭先生，早晨。 郭生， 早晨，早晨，咁多位， 你好，你好， 我系你嘅师弟嚟嘅。九龙工业毕业嘅， 哦，我哋九工嚟嘅，我哋系。 好，你有咩嘢？把握时间问下行政会。 我哋而家喺私立高位嚟噶，捞得好掂啊嘛。 麻麻地啦 ，OK 啦，因为六四咗嘢，我咗嚟美国，唔好咁多废话，总之系张振远同呢个梁振英嚟讲，讲得真系激到我哋喺度住啲香港人好激气，即系当晒所有香港人都系白痴嘅，其实真系。 咁你有咩当面问佢啊？你而家有咩嘢想直接问佢啊？ 我电话窒啦窒啦，哥啊，老哥啊，个电话窒啦窒啦，你一系再打过嚟啊，啊，因为真系听唔到啊， 听 唔到啊，冇可能听到啊，而家系咯，咁啊，嗱，阿 Barry 啊，你即系 我哋啲唔系夹住噶。 嗱，冇 不可能呢个系反动基地啦，可以咁讲啦。 唔系嗰啲地区咨询会嗰啲稳定啲人嚟提问嘅，我哋嗰啲就自由开放打嚟。 我电话都接嘅，咁但系问题真系嗱，我都话唔同你讲现实，真系 politics 系咁噶啦 ，perception。啊！呢、這个就系观感嘅问题。 但系你点破而家呢个困局咧？你讲 啊！我想问你两位啦，你 我做实事求是咯，玩翻 我同意 啦， 做实事 政治就唔好去玩嘢咯，仲去立法会叫林郑月娥仲去立法会，今日嗱又失分噶啦，你又俾个机会，你又闹你咯，仲去立法会打尖， 系啊， 一定要过呢个五司十四局 之前 系呢个系面子工程嚟噶嘛？我讲过啦，写过出嚟啦，亦都唔使唔认啊。呢、這个就叫面子工程，一个人嘅面子系咪真系咁重 要？同埋阿张振远，我话俾你听啊，呢几年咧，其实市民又好，前线嘅记者咧，对于呢啲所谓做 show 啊，政治 show 咧，已经系相当反感啊。当然你话梁振英落去真系想听民意，但系咧，公众觉得佢系做 show 啊。所以佢如果再做落去 都讲讲俾啲听众听啦，今日有几场 show 㗎。下午1点到2点15分呢就往大仙区。 7月8号啊嘛，大班唔系今日。 7月16号啊。 听日啦嘛。 咪听日7月 8号啊，听日7月。 呢个我讲嘅一个下一次。 哦，再下一次。 唔系啊，听日几多号啫。 听日7月8号。 即系7月8号有咩show 啊，你知啦嘛。 黄大仙就系下午1点至2点15分。 唔系咯 ,2 点15分咯，就阿梁 振 英带住 张 炳良咯。 系啦，跟住南区。 我想去嘅呢、這个因为去阿林郑月娥唔肯嚟个电台嘛，我而家可能考虑去嘅5点钟。5点到6点3呢就林郑月娥加高永文，哇正啊，呢个好抵啊。大埔区呢就曾俊华同张建宗，呢个可以唔去。 呢个可以唔去。 呢个废嘅呢个。中西区呢曾德成同阿朱金良又可以唔去嘅，卡片王呢嘢唔使理㗎啦。九龙城区咧就阿傻强同邓国威可以唔去啦、 這個， 但系 离 岛 区 要 去 啦，白齐江加黎道国。今日有两场 show 一定要去嘅，一个咧先去梁振英嗰度，黄大仙区一点到两点三，睇下俾唔俾你入去啊，因为有张炳良喺度，吹水我啦，林郑月娥同加埋一大喊十张高永文， 跟住就离岛嗰场。 就是、南区五点到六点三喺呢个鸭脷洲，离岛就去。搵阿麦齐光嘅，搵唔搵都罢啦。麦齐光就我谂都可以唔去啦。嚟到嗰、那个嗱，我哋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李生嘅， 李生，李生你好。 我首先讲下咧，你好。嗰日屯门区我都有去，我又觉得咧，我就唔同意阿张生所讲，有人搞呢个捣乱，因为当日咧，只不过有啲 logo 嘅人咧问唔到问题，嗰啲 logo 人咧系民。 嗱，我澄清一下，因为正话有位听众上咗 Facebook 咧，话佢唔系。即系普通人嘅啫，佢都入到去，佢咁讲我照讲啦吓。O K， 我都普通人入到去，不过嗰日冇人捣乱，如果真系起围嘅啫，其实系民建联带嚟嗰啲 local 人问唔到问题嘅啫。我想佢好简单问题问啦，张生一个问题啫，佢哈佛，我想请教下佢，如果一个人咧连对自己都失望嘅咧，其实理论上喺任何嘅管理学书里边咧，呢、這个系咪应该做领袖咧？好简单一句 ，O K， 唔该。 听唔到个问题， 佢你再重复一次。 如果一个人啊都对自己失望啊。在管理学书里面啊，这个人其实是不是 李生的意思就是梁振英讲过呢，其实他对自己在处理僭建问题里面呢都表现呢都觉得失望。咁所以他就问你一个对自己失望的人在哈佛的管理学书里面呢所教呢是不是仍然适合做领袖呢？ 我想没有领袖呢是一个完美的人。领袖呢不是因为做领袖就不会说做错事或者犯错。咁喺最緊要咧，就喺做錯事嗰時咧， 點樣處理 做錯，然後咧吸收嗰個經驗。梁振英佢話佢喺僭建嗰時，佢對自己嘅表現失望咧，我覺得唔代表佢係。 你咁講法咧，阿毛澤東應該翻身多謝你啊。OK， 啊，咁先啦，拜拜。 拜拜，费事同你讲。 唔系啦，我谂啊， 我希望你今日上嚟咧，你听到嗱，第一我哋嘅声音，咁啊，听唔听到白啦？ 咪听下市民真系， 听下市民啊，真系 唔系话喺电视见到嗰啲 百发百中都惨啊！嗱，嚟远自美国、加拿大、 温哥华、 香港，喂，都系有个共识，就是、对梁振英失望，对梁振英嘅 诚信都系诚信， 都系质疑。其实而家来来去去咧，就系诚信嘅问题。如果你要唔去处理呢个诚信嘅问题咧，其实真系好难管嘅。香港真系啊，咁冇得避嘅，冇得话啊，佢又冇讲过冇寸剑啊，佢又冇讲过乜，喂，冇人听嘅，因为系人都认为佢有寸剑，佢唔认，就咁简单。 同埋佢利用僭建嚟得到特首呢个位，所以变咗两样嘢加埋一齐咧，嗰、那个反弹，即系市民嗰个反弹咧，系好紧要。 嗱，仲有你揾个咁嘅民主党嘅叛徒啦，佢哋而家叫佢做阿张炳良。 人买屋佢买屋，佢又要分开两，又系打通单位，咁过瘾嘅，个个都打通单位嘅。嗱，呢个冇串结问题啦。佢系将佢分开两个契，就为咗攞多啲 mortgage， 又系俾人话咁，硬系做埋啲嘢咧，硬系有阵味嗰度惨啊嘛。 咩味？ 腥啊！ 腥味，糯味啊，同埋。 你讲下啦，俾个机会你，用一分钟时间，你同我哋听众讲嘢。我哋唔出声，我哋两个唔出声。 哇，好多谢你啱啱大班同埋西良提出嘅意见。我仍然讲翻嗰句话咧，我觉得大家应该俾新政府一个机会去表现佢哋想为香港人做啲咩嘢。如果大家对佢哋做嘅嘢唔满意，当然咧，我哋应该咧就谴责佢哋。但系咧，我哋要俾一个机会，等佢做。俾一个机会，起码咧可以做到啲嘢出嚟俾大家睇。 你觉得呢个时间俾几长咧？ 我谂最少都有三个月啩， 即系第一份施政报告 之前啦。 之前 我因为 过咗选举啊，你开始识政治啊，你开始。 因为香港人真系有好多问题咧，佢哋系想政府咧帮佢解决嘅，所以我大家应该啦吓，为香港好啊，俾新政府一个机会。 但我想市民都亦都好希望呢梁振英呢俾香港一个机会。就係、是、呢令到市民呢重新再信任呢个政府又好，或者交代清楚佢自己嘅诚信问题。 我相信呢个佢会做。 因为你如果你一日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呢，佢出嚟讲几好几好嘅承诺，点样改善民生乜都好呢，冇人信你嗰阵时冇用 㗎真係。最后一个问题，留到最后一分钟问你。喂，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上航空 airlines.com 订飞啦！上航空 airlines.com 订飞啦 ！BBC 数码电台 ，BBC 报道电台，新闻。 早上十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新任行政会议成员张振远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被问到新政府最近被负面新闻缠身，新班子在上任初期是不是只是集中精力救火，他没有正面回应，他只是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与传媒报道有关。 那次落区应该好几次啦，当日有不同的官员去不同的地方，全部都没有问题，除了在屯门。 就是咁啦。点解咁短时间只不过喺屯门一个冲击，喺传媒里面成为一个不成比例地放大 喎。我觉得呢个问题你应该问下传媒。点解落咁多次区，每一次呢冇事，而且呢啲居民呢亦好热诚咁样去问问题。居民呢亦好高兴呢能够同新政府。点解我哋唔报道人捣乱呢，我哋将个集中力摆晒 之后。 张振远又话：现时新政府希望向市民展现亲民同埋乐于听取意见嘅形象，当局希望推出新政策之前能够广泛听取意见。佢认为日后新班子落区嘅形式系咪更加开放，例如主办单位同埋提问方式等都可以讨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话：现时外围经济环境差，欧洲多国面对负债问题，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内地经济增长亦放缓，对香港经济有唔好嘅影响。据预料，全年经济增长介乎1%至3%。至于有冇需要修订，将视乎情况。曾俊华出席商台节目嘅时候又话：政府目标系要令楼市可以健康平稳发展，当局一直做增加土地供应嘅工作，现时有小组研究再推更多土地，例如透过填海发展岩洞、郊野公园及绿色地带边缘等。佢认为已经睇到增加土地供应嘅空间。罗马尼亚国会参众两院决定今个月29号举行全民公决，决定是否罢免总统白塞斯库。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以256票赞成、114票反对通过弹劾总统的议案，总统要停职一个月，并由全民公决他能不能够留任。白塞斯库停职期间，参议院议长安东内斯库会暂代总统职务。体育消息，荷兰足协宣布任命拜仁慕尼克前主帅云高尔再度执教国家队，他们的目标是冲击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

我支持梁振英，因为我觉得佢系而家香港需要嘅一个特首。我完全冇个人嘅要求，所以咧喺选举之后咧，或选举之前、选举之中、之后咧，我都冇提出有任何嘅个人嘅要求。我亦冇话我想做任何嘅位。 但你觉唔觉得啊？林焕光系一个称职嘅行政会议？ 我觉得佢系几适合嘅人选啦，佢有好丰富嘅经验。我觉得佢都系一个负责嘅行为啦。佢如果觉得系有利益冲突嘅话， 咁佢之前冇谂清楚咩？哇，好重要嘅， 同埋佢显示到就系佢勉为其难咁做嘅啫，都几大镬。 你对你已经令到你嗰个 行政会议系一个好重要嘅，喺梁振英政府里边 打三更。 行政会议一个好重要嘅机构。 我谂佢个问题系回应咗媒体，就话如果有利益冲突系点咧？咁我觉得呢个唔系话佢冇谂过，佢只系话如果有利益冲突，但唔代表将会有利益冲突。因为 我考虑辞职噶嘛， 已经嘈紧咯。 如果有利益冲突啊嘛，但如果冇利益冲突， 既然冇，做咩？ 但系团体人权组织已经嘈紧， 同时有好多团体讲咧，系唔会有利益冲突。 我唔系讲呢个问题啊，我讲话佢嗰种姿态，佢应该就系一个负责任嘅人，做咗几廿年人咁巴闭。你应承一人做行会嘅班长，你就做落去，做乜讲咁多嘢啫？ 嗱，佢冇话佢唔做落去，佢只系话如果真系有利益冲突但 系 而家冇利益冲突。 佢 系 如果市民叫我辞职，听多啲声音咧，我就考虑啊。仲要话我就嚟，佢就好似话听日啊，最迟听日或者礼拜一咧就会。 同埋你去 take up 一个咁重要嘅政治任命，你会唔会完全系由传媒同埋民意去主导咧？你自己冇判断力。 唔，因为咁样呢个行会其实咧，佢嘅非官守嘅成员咧都系兼职噶嘛，都喺外边有唔同嘅。 喂，而家我系市民啦，我哋请佢做全评机会系全职嚟噶。 受伤 咗。佢而家一个礼拜起码要攞两日时间出嚟做行会嘅嘢。喂， 大 佬啊， 会添仲话要。 所以有人叫辞咗行评机会去啦，不如嗱，你唔认唔紧要，不过我戥你唔抵啊。好啊，时间够啦，我哋要赞啤啦，埋单啦，等下一批查客入嚟。再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风波再现还声于文。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